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买5G手机到中国移动，现在起上北京移动享超值购机福利，话费预存多少降多少，优惠高达6500元，最低0元换5G手机，畅快享极速网络，快发送 5G 手机到10086了解详情。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23天。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砍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 冬天的时候啊，人总是容易什么呢？就感觉到哎呀， 冷， 这么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是的， 就想来一个大大的拥抱， 哎， 让自己不至于那么的孤单寂寞冷啊。 当你孤单寂寞冷的时候，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寂寞时刻要个人来陪。 哎呀是的耶， 都得找个人来陪 啊。这个人嘛，总会有孤单寂寞冷的时候。 是啊，让我想起《甄嬛传》里边的静妃娘娘，是吧？把她宫里边所有的砖都数了多少遍了，外号叫砖妃。 砖妃， 你看，还是寂寞孤独的时候，都得想着点谁才行。 那大家伙儿这个孤单寂寞冷的时候会想起谁呢？或者说，哎，你说会不会有人没有孤单寂寞冷的时候啊？ 哎呦，可能谁是中央空调吗？您是对谁都暖暖和和的。 哎，也有可能哈。 你看， 但我觉得大多数人肯定都有这个心灵脆弱的时刻。 对，咱们今天就来抚慰抚慰各位的心灵吧。这么冷的天，聊一聊，当你孤单寂寞冷的时候会想起谁呢？ 哎呦，我看见了永远的儿媳妇儿，她说我会想起我喜欢的人。 他喜欢您吗？ 那这个人是谁呢？ 哎，跟我们分享分享。这如果您喜欢对方，对方不喜欢您的话，那就是更加冷了，感觉。 那不就是孤单寂寞冷了吗？ 是啊， 很冷哈。 哎，对，这边还有荣成斋，他说了，当他孤单寂寞冷的时候，就喜欢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排解一下，这就转移注意力了。 哎，对对对对对，就无论是你心情不好也好，或者说这个愤怒也好，亦或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孤单寂寞冷也好哈， 哎， 都是可以转移一下这个注意力的，确实都是好方法。 没错，找点事儿干很重要。 是的， 你看，我突然想起来谁呀？这是我最喜欢的武侠小说《神雕侠侣》里边武功最高的谁呀？各位。 《神雕侠侣》 乃至金庸先生所有的这个小说里， 我知道周伯通。 哎，周伯通能排上，我认为排上前十。但是第一、第二，这得算是独孤求败呀。 独孤求败。 哎，是。 那他确实挺孤独的 啊。对呀，独孤求败怎么个厉害法呢？纵横江湖30余年，杀尽各种的什么仇人。拜尽天下英雄，天下无敌手，结果呢？ 他没什么对手，也没什么敌人 啊。是隐居山林了，最后跟一个大雕为友，就是杨过后来找人雕兄， 对，大雕还跟杨过跑了 啊，是啊，对，你看，哎呦，那更孤单寂寞冷了， 是 吧？ 是的，当然可能就是高人自有这个妙处在哈， 没错， 也许他有他独到的这种方法来排解寂寞。 哎，我想说的就是啊，可能我们这屋也有很多高人，哎，就感觉自己已经所谓的高处不胜寒了， 嗯。 啊，就高高在上那种感觉，在某一个领域，啊，可能也会感觉到孤单和寂寞。 哎，是无敌是孤独的吗？ 是多么的寂寞呀！ 我刚刚为什么说周伯通呢？ 哎， 我想起来他这个左右互搏术，不就是因为他自己孤单寂寞冷，闲着没事干的时候，自己和自己玩吗？ 啊，是 啊， 这个是小龙女教他的， 左手和右手玩，哎，结果人还练出了一套绝世武功。 哎，所以说孤单寂寞的时候啊，也不一定非得是觉得冷。如果您能调节好的话，也是一个很好提升自己的一种时机， 嗯， 啊，比如说我记得我高中那一会儿啊，好像我的朋友就不是很多 哦， 一个手能数得过来， 一个手， 哎， 那就是五个呗， 也就一个特别知心的朋友吧，啊，后来 另外四个伤心了哈，听着话， 高三调班了嘛，都调其他班去了，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挺孤单挺寂寞的，也没人跟我这相互交流交流，咋办啊， 嗯， 哎，当时我就把所有的热情都投入到了学习，都投入到了书本当中了。 哎，那也是取得了这个好的成绩。 哎，是， 哎，是的。我刚刚看见我朋友说孤单寂寞冷的时候，我就想我妈了。 语文数学说的。 语文数学，对对对。 哎，是 啊，通常我们在这个情绪低落的时候，都会想起家人，尤其是母亲给我们的那些温暖。 哎，没错呀，妈妈的吻，甜蜜的吻，伴我思念到永远。 有妈的孩子是快宝。 哎，对呀，啊，都想起了自己亲人的这种爱，让我们度过孤单和寂寞的时刻。另外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我最近孤单寂寞时刻还是延续了我近一两年的一个好习惯， 嗯， 没事就是打开我这个 K 歌的 APP 啊， 好几个 APP 都下载了， 我经常在你的朋友圈里边能看见你这个唱完歌之后的打卡 啊。是啊，我一般现在到什么水平了，各位分享一下，我好像都能达到，说我一唱完歌了嘛，他说了，恭喜你已经打败了你朋友圈当中的90%以上的人了，就是水平一下提升了啊。所以各位在孤单寂寞的时候啊，您别浪费时间，找着一个个人的兴趣爱好，然后啊一点点的提升自己， 嗯， 所以在孤独寂寞的时候，其实也是您奋起直追最好的时刻。 哎呀，你这说的太好了哈。 哎， 孙东林也说呢，这个听广播和音乐，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调整一下心态，你看这多好啊。 哎，对啊，调节好心态，生活变得快快乐乐的， 嗯。荣成斋也说，说要耐得住寂寞，得到了内心足，就能够修炼到内心足够的强大。 哎，确实， 哎， 这个内心强大了，你孤单寂寞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就是一时的，这个是比如很寂寞呀，或者很少人理你， 嗯， 但是你胸中有一个巨大的梦想，每天都在提升自己，把自己做大做强了，所谓的金凤凰为啥过来呀，有了梧桐树才引来金凤凰呢，是吧？ 嗯，是的。 哎， 永远的媳妇儿说白眉大侠，哟，想起了白眉大侠。 哎呦，想起评书来了， 嗯， 啊，白眉大侠呢，当年也是，都是一点点练级的。各位听这评书以前特别有意思，刚开始主人公啊都是啥也不是，啊，就是谁也看不上，也没什么武功，然后一点点遇上奇遇了。比如说《射雕英雄传》里边也是，说郭靖刚开始，呆头呆脑的， 嗯。 也没什么这个背景啊，是也不认识谁， 也不算是武学奇才。 哎， 嗯， 那你说他能没有这孤单寂寞冷的时候吗？ 肯定有。 哎， 就像你刚刚说的哈，每当我们处在孤单寂寞冷的时刻，也是我们提升自己的好时刻。 哎，对，关键还得遇到好人， 嗯， 遇到他的未来的媳妇儿。黄蓉女士， 哎，如果说没有遇到这个未来的媳妇儿， 哎， 没准儿也遇到了人生道路当中的知己或者伯乐， 哎，那也行，总之有一个给您知疼 知冷知热的 啊，知冷知热，哎，知疼知暖的这样的一个人就行。 是的， 6466QU 他说了啊，想妈妈想家的时候， 嗯， 他就感觉到自己孤单寂寞啊，会有很大的一种缓解，确实是。 西边老好也说，孤单寂寞时除了想亲人，那就是想听广播呀，特别是你们俩的节目。 哎，确实，广播有一种很好的质感， 嗯， 就是通过声音啊，我们说，声音是最好的一种媒介，传递感情。 我们说这广播呢，就是一种声音的陪伴，一种伴随感。 哎，是， 让你觉得。起码，我们在人群当中呢，不显得那么的孤单。 真的，好多朋友就喜欢拿个耳机，自己就听着广播， 就是有人陪伴你的感觉。 嗯 啊，你就是其他的媒体啊当中的都得用眼睛看，大多数的其他的我指的是媒体， 嗯， 用眼睛看啊，但我认为真正入心的好像是用耳朵听的那种感觉更加的入心。 哎，荣成斋还说了，补充了一句，他说喜欢孤单的人是最高境界。 哎呦， 突然让我想起了以前的一个话题哈，就是说你一个人都干过什么事儿？ 是、 有些人就说啊，我一个人吃过火锅，我一个人看过电影，我一个人去过游乐场。 哎， 这都是孤单寂寞的时候一个人去做的事情，但是一个人做吧， 孤单指数是吧？ 啊，对对，孤单指数。但有些事情吧，可能在外人看来说，哟，你一个人来吃火锅呀，你一个人去玩这个游乐场，有点形单影只哈。 哎， 但我觉得呢，这个分人吧，有些人觉得一个人呢更加的自由随意。 没错，一个人也是自我成长的一个过程。荣成斋又说了，就是你自我修炼的过程。 荣成斋老说， 相当于什么？这个人，武侠小说当中。闭关77/49天，哎呦，出关之后肯定更加强大了。 哎呦， 我们在修炼内心的时候，难免会遇到这个孤单寂寞的时候。 是的，是的。这么一说的话，孤单寂寞的时候，大家不要太伤心，不要太沮丧哈。往往这个时候呢， 哎、 就是我们马上就要出关了， 哎， 马上就要变得更加强大了。 未来无限的美好。今天咱们晚高峰5点到7点2个小时，就来说说这个话题。当你孤单寂寞冷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呀、啊？这边有人说想起咱俩的。 哎呦，谢谢， 谢谢您了。我们是您的小棉袄，还有什么电暖气啊，加上热水袋， 哎，都行，都行。冬天里的一把火，夏天里的冰棍儿。 哎，您能想起我们，就非常的高兴了。 嗯 啊，当然这边有朋友说了，孤单寂寞的时候，还得想起来精彩的体育赛事啊。 哎，是的，这个我觉得一个人看比赛哈，绝对是一种享受。 哎，对。另外就是一个人看比赛，如果有旁边的跟你一起聊天的多好，像我们这个聊天室里边，大家都在聊着各种各样的事儿。再有一个。一个人孤单寂寞的时候，听听专业的这个记者的连线，拓宽自己的视角也很好。 嗯， 今天咱们在5点半将会为您连线的是腾讯体育的记者赵宇，来说一说足球方面国足最近的集训情况是怎么样的。赵宇现在就在上海呢。 是的，另外在6点10分的时候呢，也会电话给到宋翔，去让他前瞻一下今天晚上首钢和吉林的比赛哈。另外北控的这个最新引援是不是有些新的动向，怎么着了，也听一听宋翔的介绍。 哎，是北控新外援，据说是原来天津队的那个托多罗维奇、 哦、 还是挺全面的一个外援 的。 今天晚上首钢和吉林这比赛我们会转播7点35，就是由在下为各位转播。 在下， 哎，是， 好谦虚啊。 我差点说成殿下，我说不对，我这衣服虽然穿的还挺精致的，但是就是今天康乐和篮球评论员刘潇为大家来转播7点35这场球，各位可以稍微的关注一下。啊，当然有朋友说了，这孤单寂寞冷的时候就想看最最精彩的比赛，那这是什么比赛啊？ 那就是肯定是接下来的冬奥赛事咯。 没错，咱们冬奥一起来。 北京冬奥会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 好的，冬奥一起来，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国队的最新的情况。国际雪联的网站显示，目前中国运动员已经获得了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全部11个小项的参赛资格。在北京，该项目有望实现中国冬奥参赛史上首次全项参赛。而根据国际雪联的冬奥会积分的标准，女子超级大回转是11个小项当中最后一个尚未有中国运动员达标的项目。1月7号的奥地利的雷特拉姆举办的女子超级大回转的国际雪联积分赛当中，中国选手孔凡颖和倪月明是发挥非常的出色，赛后的积分分别达到了71.59分和58.03分，均已达标，而标志着我们中国队成功解锁了高山滑雪全项目的这个参赛资格呀。 嗯，是的，那根据中国高山滑雪集训队的安排，男队呢已经在12月26号回国，进入基地封闭训练。女队将会在1月14号在奥地利参加最后一站比赛，16号回到国内进行冲刺备战。我们也知道，这高山滑雪呢是冬奥会当中哈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个项目，它也被誉为冬奥会皇冠上的明珠。男子、女子分别设了滑降、超级大回转、大回转、回转和全能各5个小项。此外呢，还设有混合团体项目。 虽然全部小项都依据完赛时间决定成绩，但是根据各小项的竞赛特征，滑降超级大回转是速度项目，那么大回转和回转呢，则是技术项目。根据国际雪联的规定，各代表团在北京冬奥会最多可以派出男女各11名队员参赛，最终名额分配和归属呢，将会在1月17号之后确定。那说完这个参赛的运动员，我们再来说一说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目前的准备情况怎么样。那位于延庆赛区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临时建筑搭建基本完成了，坐落于海坨山巅的雪飞燕目前静待勇士来战。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呢，在2020年11月已经通过了国际雪联的场地考察认证，包括山顶出发区、中间平台、竞技结束区、集散广场等配套设施，各区域之间呢也依靠索道进行连接。对于这个届时哈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记者而言，最重要的工作场地呢就是山地新闻中心，它也是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临时建筑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山地新闻中心搭建质量之高呢，赛后拆除据说也是非常的方便。而根据这个比赛的要求哈，届时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赛道呢将会采用冰状雪，这个雪和我们平时大众所见到的这个雪道是不太一样的啊，它是近乎于冰面且硬度极高的雪道，需要通过注水以及长时间的结冰之后呢，再由人工一遍一遍的加工至光滑的这种雪道，所以跟我们平时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是，当然了，雪飞燕在冬奥之会将会被永久保留，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冬奥遗产啊。这边看到有朋友说了，这冰雪运动员们，他们是不是得经过千锤百炼啊？平时得很多的训练，很刻苦，这当然是了啊。这个其实就跟我们话题有关系。当你孤单寂寞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啊？运动员平时这个训练，我认为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自己的这训练。那是比较孤单的一种状态，自己胸怀梦想，训练也非常的艰苦，但是能够坚持下来挺下来，甚至有的运动员水平非常高，能够到达参加奥运会这个级别啊，所以孤单寂寞的时候想起未来美好的这个图景啊，想象自己未来能够提升得很快，我觉得这个艰苦就挺过去了，您就能看到更高的山峰了。 是的，这运动员是需要自己和自己对话的，但我觉得现在很多健身爱好者也有了自己和自己对话的这种时间。你像刚刚我看见这个奥维奇金，他就说了，孤独了立刻出门健身房路跑，马上就不孤单了。 是 啊，有人说这个跑步的时候你在想一些什么哈，其实很多这个长跑爱好者在跑步的时候想的问题还挺多的呢，通常都是自己和自己对话啊。 是， 这一段跑完之后马上整个人生的境界又提高了。 对，思考人生，思考股票，思考 就啥都思考， 或者放空自我也行。总之这个跑步的时候啊，尤其是自己跑，我觉得那种感觉更好。您可以带着一个这个耳机啊，然后一边听着歌去跑，或者听我们节目跑都行啊，放空自己，仿佛是一个孤单寂寞的感觉，但是呢我觉得是很有内涵的一种孤单寂寞。 就别人看起来你觉得哟，这人一个人跑步可能 挺 孤单的吧，但其实、 啊、 自己内心是无比的丰富。 对啊，其实自己是深深享受这样的一种状态，多好啊。 跑起来吧。 是，这边还有朋友关注的是正在进行的，说这是附加赛啊，中超升降级的比赛。大连和成都这比赛是不是有结果了呀？大连是不是又降级了？大连人 给大家看一看吧。 是，这边 V87 他提到这一点。另外流年听千里他说了，好像是成都队时隔11年重返顶级联赛舞台了，咱们一会儿给各位刷新一下，看看最新的一个情况。这个也是今天的足球当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新闻。但是我们继续的聊回冬奥方面，冬奥的比赛很多朋友都说了，喜欢看什么项目啊？夏萌最喜欢的是冰舞，康乐最喜欢的是双人滑。当然了，还有朋友说了，他喜欢速度、力量、激情都融在一块儿的冰球比赛呀。 是的，确实冰球呢也深受很多人的喜爱啊，而且现在周围打冰球的小孩也越来越多了。速度非常快，对抗性也很强，一直以来都是冬奥会收视率非常高的项目之一。 确实， 北京冬奥会冰球项目呢将会有12支男队和10支女队参加，而我们因为是冬奥主嘛，所以也是以这样的一个便利吧跻身其中。不过呢，继平昌冬奥会之后，北美职业冰球联赛，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 NHL 球员将会继续缺席北京冬奥会，所以哎呀，能在这个冬奥赛场当中看不到这些球星的身影，多少还是有点遗憾的哈。 哎， 不过即便没有了球星的身影，但是我想我们可看的点还是非常多的哈。 没错， 而且呢，这个少了一些球星的加盟，没准最终的排名啊等等的吧，这些悬念还会有一个新的变化。 哎，确实啊，这啊有一些球星云集的这个队伍可能受的影响是最大的了。 嗯， 但是其他队就说，哎，这机会来了，没准人家其他队能获得这奥运会历史上最好的成绩呢。啊，所以大家也是关注冬奥会的冰球更多的赛事。另外，这边有朋友说了，这冬奥会的特许商品是不是最近有很多的这个上新了？哎呀，还真有这方面的消息啊。冬奥闹新春，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年货节是在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的旗舰店已经开幕了，就是在今天的上午开幕的。北京冬奥组委和特许企业的代表出席了开幕式。为了迎接年货节呢，店铺是以红色为主色调进行了视觉设计和装潢，窗花剪纸的风格是冬奥会的吉祥物，还有喜庆的大红福字，还有排列整齐的年货的货架子，为来到这里的人们带来了沉浸式的春节的购物体验啊，那意思就是春节和冬奥相融合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氛围。 嗯，除此之外也要提醒大家哈，这个点燃冬奥倒计时系列徽章推出了最后一枚，所以目前为止16枚奥运徽章一共就组成了一串红火的鞭炮形状。如果这个奥运藏品收藏者啊，爱好者，喜欢这些藏品的话呢，也不要错过了哈， 哎， 现在就可以去购买了。 确实， 而且这次冬奥年货节呢，是从1月12号开始，持续到2月底，基本上是和奥运会、北京冬奥会哈整个赛事呢都是保持同步的。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哎，确实，今天咱们的话题说说，当你孤单寂寞的时候，会想起谁？我觉得突然我想起了 谁？ 我小的时候啊，自己孤单寂寞，我就愿意拼图 啊， 或者 我也有这个习惯， 翻看自己家里的这个邮票什么的， 嗯， 就翻来翻去的，就感觉自己的精神世界是得到了一种享受。 我们家也有集邮的习惯哈。 哎，是，就是好多这个邮票，而且我还喜欢什么呢？以前90年那会儿啊，照照片呢不像现在这么方便，智能手机，拿这个手机咔咔咔照了， 都会洗出来 啊，洗出来这个照片， 先这个影集， 没错， 嗯， 我更愿意是翻这影集看，特别好玩。 是的，是的， 哎，就是孤单寂寞的时候，大家都找一找一些兴趣点，其实呢也就不会感觉到自己的就周围的这个氛围非常的冷清，也是让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也会热热闹闹，多好啊。 嗯，是，哎，刚刚还有朋友关注这个大连人哈，确实目前呢这个大连人在和成都蓉城的比赛当中双方是战成了1-1平吧。 哎呦， 首回合1-1平 啊，对 啊， 第二回合应该已经结束了，这比赛 第二回合0-1输给了成都蓉城，这样的话啊，成都蓉城总比分2-1领先大连人。 是，成都队是杀入到了中超当中，而大连人降到了中甲。大连人的这个主教练是不是何塞呀？哎呦，一号线说何塞下课吧，那都降到中甲了还不下课呀。 嗯， 还有朋友说了，这何塞好像是到哪个队了，这个成绩也都是一般般的啊，他倒应该有点空虚寂寞冷了。估计的以这样的战绩，好像以后中超中甲想找何塞的队伍得掂量掂量了， 应该待不住了哈。 哎，是，这边大家都在关注着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聊一聊当你孤单寂寞的时候会想起谁呀。1246W 他说，那听广播呀，主要听我们金戈铁马节目。 哎， 刚才也给各位说了广播的各种各样的好处，一个很重要，什么伴随性， 对，陪伴性。 哎，您看其他媒体的时候都得，因为凡是跟眼睛有关的 你都得坐那儿看吧。 啊，对啊， 你手上也基本上腾不出来能干什么了。 哎，对， 哎， 除非您是这个比如拿个这个热水盆洗脚，那就不耽误 啊。 但是其他的我觉得比如您用眼睛的啊，都是一心不可二用， 没错。 但是听广播呢，我们这个伴随性多强啊， 基本上您愿意干什么都可以干什么。 哎，是啊，这除了是这个听音乐可能不行，这左耳朵听广播右耳听音乐那可能不行，其他的哎呀，广播这魅力太大了。 是的，是的。宋彦君也说，孤单寂寞的时候呢，转移一下注意力，使自己不要有太多时间去想这些问题。 哎，太对了。 嗯， 怎么转移注意力？有个好的方法，多多去一些这个公园啊，去溜达溜达。 嗯， 比如说现在有好多这种 公园的冰场也设置了冬奥的体验的项目了。你看， 哎，是太多了。哎呦，这个北京周围的一些冰场，包括顺义啊， 是， 还有很多这个冰上主题乐园都特别的多。 哎，最近顺义也是开放了三家区属的公园的冰场，今年首次设置了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冰球等冬奥的体验项目，来营造浓浓的冬奥氛围。三家公园的冰场将会开放到2月15号，而根据往年的情况来推测呢，孩子们在放寒假之后呢，冰场肯定会迎来这游客的高峰时段了。日客流量据说可以达到2400余人次。为了迎接冬奥会，顺义公园还设置了志愿服务岗，来宣传冬奥文化，带动市民游客积极参与冬奥的相关文化活动啊。 是的，那其实不光是咱们这儿有各种各样的冰场、雪场可以供大众去享受体验之外哈，你看这国外也有不少地方呢，是为了配合北京冬奥会的这个氛围，也在积极的响应着北京冬奥会的号召哈。你看这个中国意大利冰雪之源冬奥主题展开幕活动呢，11号就是以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法，在北京和意大利米兰同时举行。 哎呦，真好！ 这也是作为中欧文化班列首站活动，中国意大利冰雪之源冬奥主题展呢，也是由中国外文局、国际传播发展中心和意大利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联合会联合主办的，会着力呈现中意两国的冰雪文化、冰雪运动、奥运体育等等交流和合作，讲述冰雪之源，也开启冬奥之旅。 没错，这个跟意大利这合作真好。意大利大家一说这个国家的话，就想到什么足球厉害一个，再有一个什么时尚特别厉害。 哎， 你看 米兰这是时尚之都啊。 是啊，那这一次就是大家也看到了，将冰雪文化、奥运文化跟时尚文化，相信将会有一个很巧妙的一个结合啊，这也是将整体的冬奥会的氛围推到一个全新的高潮啊。你看啊，另外这边我们也关注到其他国家的这个选手参加奥运会准备的咋样了呀。哎呦，德国这边已经公布出来他们首批的冬奥参赛选手了。 这里边也不乏一些老将入选哈， 哎， 包括了花滑、速滑和雪橇三个项目今天都公布了参赛名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参加过7届冬奥会的老将佩西施泰因再一次入选。那在首批公布的这些名单当中呢，雪橇包括了10人，花样滑冰5人，速度滑冰5人。那这个佩西施泰因今年已经49岁了。 是。 德国男子冰球呢，在平昌冬奥会上取得了银牌。那么主教练今天也说，考虑到伤病和可能的新冠感染的因素，目前就暂不公布最终的名单。 哎。 除此之外呢，德国奥委会将会于一周之后公布第二批参赛的选手名单，届时将会确定最终的冬奥代表团完整的一份名单。在平昌冬奥会的时候呢，德国曾经派出了150名运动员，收获31枚奖牌，也是两德统一以来成绩最好的一届。 哎，没错，这边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晚高峰5点到7点厦门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金戈铁马。今天咱们的话题，说说当你孤单寂寞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呀。哎呦，这边我看到了天马行空马到成功，他说了喜欢去寺庙里边祈福，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而且去这些地方吧，你的内心也会得到无比的平静。 哎，是，这边8216YG 他说了，想起自己最好的朋友，一块聊聊天就好多了，不再那么的孤单寂寞冷了。 是的，1246也说了，运动啊， 哎呦太好了， 分大脑啊， 哎呦真是啊。这边燕林说了，得找事儿做，不管啥事儿，让自己忙碌起来， 哎， 那就没时间瞎想了，真好。 是的，哎，青铜还说呢，这数据是真实的吗？孤单的时候会想工作吗？ 哎呦，这篇我们这数据，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哈，但是我觉得孤单的时候，想去工作也是很有可能的。 那意思就是我多挣点钱。 哎，对，我也就不去想这些事儿了。 至少钱不会背叛我。 反正也没啥可干的，我还不如好好工作呢。 多挣点钱多好啊！以后祝各位早点财务自由啊！ 哎呀，是的，是的。 认真，他说了，想起花钱，寂寞的时候就想花钱。那这跟刚才那联系上了，您不得有足够的钱才能花吗？ 是 吧？ 就是永远的儿媳妇也就经常说，哎，我不高兴的时候买买买。 哎呦， 讨好自己，那不是可得平时好好的工作，努力挣钱。 对呀，阿迪说了，寂寞的时候他就喜欢啊，拿着他的是爱人还是恋人给的照片 哦， 熟悉那条街。 哎呦， 哎呦，这是那首歌吧？陈奕迅那歌好像。 我来到你的城市那个吗？ 啊，对， 那有点悲情哎。 啊，是，那个就属于是您是单恋吗？ 啊， 哎呦。 或者失恋了 啊，对， 总而言之都是比较凄凄惨惨戚戚，真的是孤单寂寞冷的状态了啊。 没关系，阿迪，我们俩作为厦门市过来人，康乐正在行进当中，他也是有一定经验的人，跟您说 正在进行时 啊，孤单寂寞的时候啊，往前看，曾经错过的就别想了，一些东西想它干啥呀？ 哎， 天涯何处无芳草，是吧？ 何必单恋一枝花？下一个路口有惊喜哦！ 啊，对呀，何必都在那个地方徘徊，是吧？以前的那个伤心处徘徊啊，往前望一望，我们大好河山。那句话说的更好了，是吧？三条腿的青蛙找不着，两条腿的人到处都是啊！ 哎、 这句话送给阿迪。哎， 是的，是的。 好， 嗯， 大家这边聊的都非常的开心。今天咱们说说，当你孤单寂寞的时候，你会想起谁？ 嗯， 厦门康乐晚高峰两小时陪伴着各位，我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再给各位聊回来。当然，在这之前再来公布一下今天的点赞助力榜的最新的情况。 哎，今天到现在好像真没看见1908呢。 哎呦，1908干啥去了？怎么没来啊？今天？估计一会儿能来， 嗯 啊，暂时排名第一，永远的儿媳妇，第二语文数学，第三1717，第四荣成斋，第五4178PP，第六阿迪，第七一抹绿色，第八孙东龄，第九爱吃水煮鱼，第十闲人北三，第十一大辉698，第十二7720CF。感谢各位的大力点赞支持，我们先进一段片花广告，一会儿再聊回来呀。 听听 FM 北京故事广播联合会员，帮你省钱，1000家精品有声书尽情畅听，专属权益券随心兑换，线下超值活动免费参加。听听 FM 省钱根本停不下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心手相连，共创奥运辉煌，日夜兼程，建设城市奇迹。以进取之心，扬中华品德。以创新之力，领中国创造。北京广播电视台、京能集团联合制作系列节目《绿色冬奥京能巡礼》，讲述劳动者传奇。 整个这个供暖高压电力锅炉，包括咱们的新闻中心的供暖和供暖，我们大致测算了一下，一年需要呢耗费电量大约是1800万度电，我们折算出二氧化碳的减排来，能达到每年呢能减排10000吨。 走进延庆冬奥村，室外最低气温已降至-30°，但是室内温度仍维持在舒适的22到25度。这宜人的温度离不开延庆冬奥村综合能源站的供热保障。记者走进了能源站现场，四台高压电机锅炉正在高速运转。作为综合能源站的绿电心脏，可保证13万平方米的冬奥村温暖过冬。京能集团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综合能源项目经理尹志勇告诉记者：“ 我们第四台高压电机锅炉啊，采用的是10千伏的高压，转化效率非常高的，能达到99.5%以上。”啊，能够把电能转化为热能。 虽然有了高效率低能耗的高压电机锅炉，但依然要克服延庆赛区极寒条件的挑战。面对即将到来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曾经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提供热力电力服务保障的尹志勇率领团队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延庆的冬奥村呢，是在叫西大庄科，在这个海坨山的中间，气温非常冷，就现在刚12月中旬吧，现在的晚上的气温就到-15-6度了啊，再到最冷的时候能达到将近晚上-30度，非常冷。但是呢，咱们高压电机锅炉呢，这个一个呢是呢为了这个赛事的准备，我们这个有4台高压电机锅炉，每台呢是4兆瓦，这样的话加起来16兆瓦。实际上呢，我们冬奥村在赛时的时候所需要最大的负荷就是8.2兆瓦，所以我们有1倍的冗余啊余量，就说都没有问题，能够保证咱们的赛时每个运动员呢都能够温温暖暖的发挥出最好的水平来。 除了高压电机锅炉之外，在能源站的一角还有2台高达6米的蓄热水箱，将储存的热量源源不断的释放给末端。在中午温度较高的时候，工作人员会停止高压电机锅炉的供电，利用蓄热水箱的热量保证冬奥村不间断恒温供暖。尹志勇表示，蓄热水箱与高压电机锅炉的更替使用也极大地降低了能耗。 能让你的还有一个蓄热水箱，大约是1063立方， 啊，那么大的蓄热水箱能够呢是满足咱们在这个冬奥会期间它的总的容量是叫30兆瓦时，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在这个风谷的时候，然后呢蓄满了热啊，不是用电高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热，这样的话能大大的降低呢这用电的费用。 在后冬奥时代，京能集团还将充分利用冬奥期间的供热资源，为节能减排做出京能的绿色力量。 我们计划呢就是说吧，在这个冬奥会结束之后，因为现在呢冬奥会期间呢这个场地比较紧张啊，比较紧张，所以我们建了一个1000立方的一个蓄热水箱。等冬奥会结束之后啊，然后呢我们计划呢再增加一个蓄热水箱，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更能大大的节约这个能源了，充分的利用能源，叫消峰填谷。 走出延庆冬奥场馆，记者来到了京能集团的另一个清洁能源项目基地延庆光伏发电厂。作为北京市第一个并网的大型地面光伏电站项目，但与供热保障不同，延庆光伏发电所产生的绿电将直接应用于延庆区山地新闻中心。尹志勇介绍， 这一块呢也是咱们这个延庆赛区的一个设计大师啊，李新刚李大师给咱们设计的，在新闻中心的屋顶一共呢有129千瓦，它是64块玻璃，采用的叫 BITV， 就是光伏建筑一体化的这种形式，然后呢建筑在这个咱们这新闻中心的屋顶，来使这个做一个光伏的一个展示吧，所发出的这个就是直接用于新闻中心了。这个的发电量呢其实倒不是太多，用129千瓦，但是呢一个15-16万度电吧一年，但是我觉得意义是非常大的啊，就是让这个咱们国外运动员呀，还有一个教练员呀，能看到呢，咱们把绿电呢直接用于冬奥会了。 有了高效率、低能耗的高压电机锅炉和大容量的蓄热水箱及延庆光伏发电系统，尹志勇表示，综合能源站全年耗电量1800万度，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0000吨。目前在延庆冬奥赛区，京能集团打造绿色能源系统已全部投用，主要包括4站1系统，即冬奥村能源站、冬奥村制冷站、冬奥村二级泵站、山地新闻中心能源站、山地新闻中心光伏发电系统，为延庆赛区冬奥村新闻中心做好供热、供冷、供电等服务，实现了100%清洁能源功能，让绿色冬奥的承诺变为现实。 赋能冬奥，服务首都，京能集团，美好生活的建设者和守护者。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跟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3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聊孤单寂寞冷，你会想起谁？ 会想起哪一位呀？ 哎呀，我有点想1908了。 是1908咋还没来啊？现在啊，大家都是在这开玩笑啊。有朋友说1908平时点赞是把手指头给点疼了呀？怎么着了？ 哎呦，说是。 你看，这是开玩笑的， 叫佛山无影脚，就是金戈无影手指头。 哎呦，是或者大力金刚指啊？ 是的，是的。 这边还有朋友说，是不是1908把手机点坏了等等的？不知道 啊。 也有朋友说1908去帮他丈母娘干活去了， 也有可能。 哎，还有说打麻将去了，咱不知道咋回事啊。希望1908赶紧过来打卡，这么多人都 惦记着， 希望着。哎呀，是啊，那1908一般他不会孤单寂寞冷， 因为总有那么多人惦记。是的， 是 的。 啊，还有一个不是一个人了，而是一支球队。 我觉得他不会孤单寂寞冷。 你说的是国足？ 哎呀，你看，知我者莫若夏蒙也呀。 哎呀，万事皆可聊国足，一天不聊国足，浑身都有点难受。 哎呀，身上这么痒痒呢，赶紧聊国足吧，各位。 啊， 好，咱们马上为您邀请到的是腾讯体育的足球记者赵宇。赵宇你好。 康乐你好。 赵宇啊，今天这边大家都关注到了国足啊最新集训的情况，我掐指一算，赵宇你现在肯定在上海，对不对？ 啊，对， 哎，对不对吧？ 这个，不用掐指一算，因为咱俩已经沟通过这个结果 啊，是是是， 我再给你戳穿你 啊，先生，我还以为我这半仙之体，我这不会掐也不会算，当然这边的，这个， 不能这么聊天，是不是？ 开玩笑，刚才是啊，赵宇去上海这次关注国足，今天我们看到媒体最新报道说二十几个人已经是去报道了，但是这些海外的规划球员好像一个也没有到位。赵宇能不能跟我们说说最新的情况啊？ 现在是这样，就是确实就像康乐所说的，今天来到训练场的球员总共是26个，然后尹洪博呢是因为身体有点小状况，在这个健身房里康复，就等于说满打满算吧，现在这个52人大名单总共有27人来到了上海。这个上海海港跟山东泰山的15名球员是因为这个踢了足协杯决赛，让他们多放2天假，他们是14号到。然后这个2个海外的球员如果需要，那肯定就是直接去日本跟队伍会合。还有我们最关心的5个这个规划的入籍球员，他们现在简光泰是在迪拜跟家人做一个小的团聚，然后另外4个是在巴西，他们是按照原则都是这个比赛之前到日本跟队伍会合，现在可能队伍也有点这个不太能说准到底谁能去谁不能去，可能接下来还在沟通吧。我觉得除了另外还有踢这个超甲附加赛的等等一系列的情况之后，大概就是这20多人。不过未来这几天会陆陆续续人变得越来越多，再加上我们有一个这个庞大的教练班子，我觉得到时候这个体育场上站的人会特别的多。 哎，是，也期待赵宇啊有机会好好问一问李霄鹏指导，包括队员们最新的情况什么的，经常跟我们听众来介绍介绍。当然这边我们也在节目的行进过程中关注到了一个最新的消息，今天这中甲的和中超的争夺到底谁能够上中超的这个比赛，大连人输给了四川队，大连人就降级了，四川队升级升到中超了。这件事赵宇想听听你的点评啊，有没有想到是大连人降级啊？ 这个确实我没有想到，因为这个结果说实话哈，那个从双方在第一次交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结果对于大连人来说是危险，但是我也没有想到他能够就是在这个第二回合当中也没有说取得这种优势。其实我觉得可能自身的原因吧，因为说实话我觉得大连人他在这个保级组比赛当中最开始踢得不错，但是你说今天落的这个结果，那只能说自己去找原因，究竟是俱乐部出了问题还是说球队出了问题。我觉得其实在之前就是之前的这个打架的事件，那可能就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可能这个队伍在这种心态方面确实是让人有些搞不太清楚吧。 是， 我觉得多多少少有一定的影响。 而且打架这事儿多少有点败人品，我觉得就是 对，因为 你看， 说实话你在这种重要比赛之前你应该把球员的这种心态心理调整到最好，就是不要受任何的影响，但反倒你看那场比赛结束之后，其实裁判员已经退场了，你球员就踏踏实实回到这个休息室就完了，你也没必要再去争执啊纠缠这件事，因为你实力在这摆着呢，你如果能踢好这个比赛你第二回合再赢他就行了，但是你非得因为这个事儿较劲，那我觉得真的就是太不值当了。 这边语文数学他说看到了这个大连人的教练何塞先生，何先生，哎呦，何先生也执教过这个国内好多中超俱乐部了，说何塞好像皱纹最近变多了，那就操心操的呗。这边有朋友想让赵宇给点评点评这何塞呀，他好像在各支球队都能找着工作在中超啊，你点评点评吧。赵宇说这何塞这主教练，你看 教练确实在国安也执教过，我感觉他可能一方面呢是这个确实不贵啊，价钱不贵，另外一方面这个教练就是他的这种稳定性我一直没有把握清楚，因为你看他不管是在大连，在之前在武汉也是开始带的挺好， 结果带着带着就出现这种崩盘呀，或者说是连败的情况。那我觉得这样的教练，可能我们接下来要请他的时候，就要好好想一想。他是，我觉得他至少在中超没有说把一支球队很稳定的带到一个水平，这个可能对于何塞未来在这个中国的执教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是这次在大连人队没能保级成功，那我觉得会影响到他很多东西。 哎，是，以后其他队了都想，哎呀，这教练稍微有点面感觉是吧？这我用这个词儿， 对，反正就不那么痛快，不那么利落。 哎，是啊，可能他以后想在中国足坛再找到工作，也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儿了。今天我们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腾讯体育的足球记者赵宇，咱们下回再聊，赵宇。 哎，再见， 再见。好，今天晚高峰5点到7点，厦门康乐在金戈铁马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话题是，当你孤单寂寞冷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呀？ 嗯，会想起国足吗？ 哎呦，这国足，你要真想起国足，我觉得那你也太寂寞了 啊。 这国足之前得排序啊，首先家人是吧，给家人打个电话， 嗯 啊，另外爱人或者是男女朋友这关系打个电话 啊，或者发小 啊，对呀， 不少朋友都说发小 啊，是这排序嘛，然后或者普通朋友啊，再往下同事，然后再往下， 哎， 啊， 我觉得是， 才是国足吧， 仇人 啊，仇人， 仇人再往后国足， 还我刚才还看到谁说的前女友 啊， 要给前女友打电话。谁这么有才呀， 也行呗， 你这是提醒我了， 问候一下。 哎，我这以后有给打电话的了是吧？ 嗯嗯 啊，关键是我还真看到过好多网上论坛里边说啊，给前女友， 那都问候什么呢， 就发一个信息， 好好， 试探性的发一个信息， 发什么呀？ 啊，我想起来了，5年之前的今天我给你买了一个很大的冰淇淋，你吃的很甜，那种甜蜜依然围绕在我的心中，大概这意思。 哦， 没想到女友还真给他回了。 哦，是吗？ 说，我今天也想像以前那么甜蜜。哎呦，这咋办啊？突然回这个，当时不会了， 不会了，那怎么办？ 啊， 你在哪儿？我给你送过去。 哎，是， 嗯， 啊，刚想打这几个字儿， 这是标准答案吗？ 啊，人家撤回了 啊， 然后给他回一句，对不起，刚才我稍微喝多一点儿 啊， 那个话。就当没看着吧。 哎，那我觉得哈，这还是这个郎有情妾有意的哈。 哎，是， 哎，总比那种就是我刚发过去一个，哎，等这过了半天发现被拉黑了 啊，对，比那强。 哎， 是，大家这边反正得谨慎啊，感情这一边。 嗯， 另外还有谁说的？小小强，寂寞冷的时候就是拿起手机，咔咔的刷论坛， 哎， 刷贴吧。 是的，哎呀，我看到1908了， 来了， 来了， 1908干嘛去了？跟我们。这边我们就念叨念叨 去体验寂寞了。 是，先生北三刚才说了，1908今天晚上是不是各种打喷嚏啊，是吧？ 哎， 不禁念叨呀。 是的，你看我们一整个聊天室的人都在惦记着1908呢。 哎，是，1908肯定不会孤单寂寞冷。 嗯， 好，赶紧点赞点起来，1908你现在是排在， 怎么一来就给人分配任务。 哎，1908现在点赞是排在30名开外了啊。 嗯， 啊，小小强还说了，他说他孤单寂寞冷的时间不会很长，因为他要做晚饭。 哦，嗨， 媳妇儿回家加班了，那必须得回家吃上一口肉饭，对吧？ 哦， 啊，媳妇儿回来马上也不孤单寂寞冷了。 这是小小强发的吗？ 这就是他，你看， 可是他 炫耀我们。 他后来又发了一个说，可是5年前女友结婚了， 啥意思？ 啥意思呀？ 那您还是这个。 哦， 贼心没改呗。 我懂了，这个5年前女友结婚，这5年后就是现在身边的这位 啊， 亲爱的太太， 一位呀， 啊， 原来是同一位呀。 哎，应该是吧？我相信这个小小强还是有满满的求生欲的哈。 哎，是我改名，他说了，他孤单寂寞时候就没啥办法， 改就改名。 他说就是没办法，咋办啊？那就是忍着呗。 啊啊啊！ 这也是一个办法，忍着。 是的，也行。 对， 忍着忍着您就变成了忍者 神龟。忍者神龟更厉害呢，人会武功，对吧？ 哎，就是， 四铁白五也说了，就四铁白五说的，孤单寂寞时候找前女友聊聊天儿 啊， 聊聊天儿， 哪壶不开提哪壶， 吃吃饭， 逗闷子， 然后呢 被拉黑， 然后就别然后了啊。可以以朋友的姿态聊聊天吃吃饭啊，回忆回忆过去一些事儿， 嗯， 但只是在朋友这儿打住。如果人家都有另一半了，那千万这个四铁外五你别做那些 拆散人家的事儿啊。 是的，而且都五年了哈，这五年的时光，一个人会发生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哎，是， 我觉得这就别惦记了， 可不是吗？ 随风去吧。 啊，对啊。嗯，红果说了，他寂寞孤单冷的时候就去公园走走， 哎，挺好的，多穿点啊。 啊，看场电影， 嗯嗯嗯， 或者买口红， 哎呦， 或者买瓶香水， 哎呦，挺好的。 哎呦，您是给自己抹不会吧？ 那不然，红果不是女生吗？ 红果肯定是女生，应该是啊。 哎呦 ，AJ 说，我惦记翘， 翘。 翘， 啊， 翘今天没来是吗？ 惦记老来翘是吧？ 哎， 这意思。 惦记咱们这屋的翘 啊，咱们这屋有个翘， 翘老马翘，嗯， 是。这边还有朋友他说了，这1505寂寞时候去天坛公园走走，感觉特别好。 嗯， 我家离天坛公园特别近，不知道咱俩有时候能不能来一个 擦肩而过 啊，亦或是一次美丽的邂逅啊。 哎呦，我期待着这个咱们直播间也能够上演一段佳话。 哎，是，但是现在都戴口罩也认不出来咋办啊， 眼神交流来电的那种。 哎， 你瞪瞪我，我瞪瞪你， 那只能是咱俩比如擦肩而过的一瞬间，我来一电话，我就说了，啊，喂，你好，谁呀，啊，我是金哥铁马主持人康乐，你谁呀，啊， 对，我还把自己介绍这么一， 哎，是 一圆满 啊，是，这个我 还别这么介绍了，我现在也不是啥名人是吧， 嗯， 等以后成名人我再这么介绍各位， 快了快了啊。这个闲人北三说1908还是改名吧，大伙封你为金哥无影指。 哎，是 1908这会儿没空回呢， 这边 一顿点呢， 一顿点是，嗯，抓紧时间点啊，看看各位现在点赞助力榜，好不多朋友特别高兴，今天为啥？ 为啥1908终于来晚了 啊？他终于来晚，给各位机会了。你看一下这边点赞助力榜，排名第一的永远儿媳妇儿篡位成功了。 啊， 排名第二1717，第三语文数学，第四大辉698，第五荣成斋，第六9489，第七孙东龄，第八阿迪，第九4178 PP， 第十我叫舒墨，第十一抹绿色， 嗯， 第十二小小强啊，后边的这是1908，现在排到这看不着，现在您再继续努把力吧。 他这会儿正在努力。他说刚刚啊，一哥们儿和别人发生了车辆追尾，刚处理完回来。 哎，是 啊，是的。 那这事儿您得给处理处理。 嗯，也要提醒朋友哈，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是。 那由此可见哈，这朋友有什么事儿一招呼，这他吧就能去帮个忙，支援一下，说明朋友特别多 啊。对呀， 朋友多的人一般就不会体会到孤单寂寞冷吧。 啊，对呀，啊，那歌唱得好啊，朋友多了路好走。 什么歌啊， 这是 我以为是朋友一生一起走。 是啊，都是老歌了。 对， 哎，刚才这边说聊国足啊，是吧，让我们再给说透点。 国足 你看还真有挺多事儿的， 说说吧说说吧，这规划球员的事儿。 哎， 反正这李霄鹏李指导上任之后，这必须要面对的头等大事儿就是关于规划球员哈。 是啊，李霄鹏指导说了，没有规划球员我就感觉到空虚寂寞冷啊。 哎呦呦， 咋办， 别别别，咱不能那么就指望哈，人家没准还不想来呢。 李霄鹏指导接受采访就是根本没有避讳这件事儿， 嗯， 就说的明明白白的。 是的， 你看， 哎，说这个规划球员的征召是个问题哈，因为没有书面的东西， 哎， 征召呢就少了点底气。 可不是吗， 这还没有书面的东西就让人就引发了各种各样的遐想哈。 哎， 我们知道入选本期国家队的五名规划球员是阿兰、蒋光太、艾克森、陆国富和费南多，其中费南多之外的四人参加了此前的12强赛6场小组赛。回国之后呢，蒋光太代表广州也出战了中超，阿兰从迪拜直接回巴西，艾克森、陆国富在和广州解约之后呢，从广州飞巴西。费南多没有参加40强赛和12强赛小组赛，早早的就回巴西了。 哎， 他们是否会接受国家队的征召，也成为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 是，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蒋光太出战接下来2场小组赛问题不大。 哎， 而已经返回的那老四位哈， 哎， 这是不太可能回来啦。 哥四个是，李霄鹏指导这意思就是说没出面的东西，他觉得。这刷脸吗？难道说李霄鹏指导刷脸，说给打个电话，哎，那个谁，艾克森，你回来一下呗，给我面子。那人家规划球员肯定不听这个呀。 可是为啥叫没有书面呢？我不太理解。 所谓的书面的东西，我认为啊， 嗯， 是不是他指的是一种所谓有一种法律效力的东西啊？比如说这几个人已经签了一些东西了，咱到时候就拿那文书就行了，说，哎，你必须得回来，你要不回来，或者他们在咱们这儿压点钱什么也行。你一旦不回来，咱钱不给你了。好像我理解李霄鹏指导的意思，缺乏这些东西。 哦， 哦，你想的还是深，我以为的就是他们既然是、入籍了嘛，那就身披这个国字号战袍、 哎、 那国字号战袍这个不都是这个随叫随到随时为国征战的吗？ 那可不是，他们哪像厦门康乐我们这么爱国呀，是吧，我们那是全权执行爱国 啊、哦，合着不是这样的，合着规划就这么一说、嗯、 那就是可能就那么一说了、 嗯、 哎，你看李孝鹏指导这边看得很明白，我认为这事儿他看明白是对了， 嗯， 那就咱们不把这个宝压在这规划球员身上， 不能太指望了 啊，对呀、啊、好好练吧、嗯、啊，这边李孝鹏指导还说了，哎呦，我看李孝鹏指导还这个一些话语跟李铁指导还有点像啊、 哎、他们毕竟肯定之前也通过气的、啊 哎、 而且这么多年的这个私交也应该是不错的，他说 没错， 哎，我想他们展现出来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都是高水平规划球员，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教练选择队员，我的原则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哎、 从这三个方面征召是一个问题，现在没有100%书面的东西，如果有一个、书面的，很有可能呢就会加大底气了、 哎、 但他们个人意见表态为国出战都是没有问题的， 是另外你看 奇怪 啊，就是有点这方面，李孝鹏指导还说一个什么、 啊、 跟李铁指导挺像，说哎呀，中国男足像儿子一样，哎，他有这样的一个点评，是昨天晚上接受央视的足球之夜这节目、 嗯、 我很喜欢节目啊，采访时候说的，说一大段，大概就这意思，说哎呀，中国足球男足在中国体育大家庭里边啊是比较特殊的一支队伍， 嗯， 怎么个特殊法呢，像个儿子一样啊，可能不太争气，把可能去掉吧，大多数都不太争气， 把可能换成肯定， 哎，他还说有时还会添点麻烦，你看这添挺大的麻烦呢啊，但是所有中国男足队员和教练还是比较努力的，想把这个事儿做好，鞭策或者指责这都没有问题啊，总之他那意思想让大家有一个轻松的心态，而不是背着一个很大的包袱去比赛和战斗啊。 嗯，这说起来很容易啊，一个轻松的心态，可是怎么轻松呢，作为球迷肯定无法轻松的去看比赛，能作为国足、 哎、 你这个能力到了你肯定轻松，可是能力不到、 哎、 你再轻松呢你就叫儿戏了， 是死丫头，怎么还说李铁指导都翻篇了，咱现在开始聊李霄鹏指导了、 啊、翻篇 啊，死丫头还那劲儿还没过呢， 来说说这个离职吧， 哎，是不是李铁指导当年给您有任何的空虚寂寞冷的这种感受了吗？没关系，您重新的再看新一届国足，咱们多说点李孝鹏指导的事儿啊、 哎、是的，那今天这个又说了有一个叫戴伟俊的22岁年轻人有可能也能为国出战了、啊、 哎呦， 22岁据说这个名头 title 还挺大的，叫中国足球新王牌， 哎呀，这给命名的新王牌了、 啊、是的是的， 何方神圣啊， 哎，今年只有22岁，就说呢他代表中国队出战世界杯比赛的前景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反折，因为他已经正式拿到了中国护照 啊、 哎呦，这个戴伟俊这名字听着就是中国人的名字呀，他是不是也是规划的呢、啊、 哎， 其实不是哈、啊，目前呢他已经正式前往上海和李霄鹏的国足会合了，此前呢他也被李霄鹏正式招入了这一期的集训名单当中，那这个赛季他在深圳队表现就不错，所以球迷们还是非常认可他的，都希望他可以进国家队。据说他这个在中场嘛，这个能力还是可见一斑的。 哎， 据说戴伟俊是在英国体系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 哎呦， 他此前拿的是中国香港和英国的护照。 是。 哦，这就不算，这算规划吗？不算规划。 这我认为这水平很重要。 嗯。 首先对这个球员大家不是特别的认知啊，他水平到底是一个什么程度的？希望相关媒体赶紧的能有所接触的也问一问、 哎、我今天看到网上就有人给他的评价、 哎、 说他这个和本土中场相比哈、 啊、 就说到了这个西哲，就说他比西哲厉害 啊、 嗯、 啊，比西哲厉害、 嗯、 我还以为说是这个又跟什么梅西和 C 罗是对标的，说是啊，经常讲说吴磊是什么什么这个中国梅西啊，这、 嗯 咱们得看看他具体的实力是如何的、 嗯、 再来评估评估。今天晚高峰的5点到7点，各位正在收听的是厦门和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金戈铁马。今天咱们聊聊孤单寂寞冷。当您有孤单寂寞和冷的时候啊，这状态出来的时候您会想起谁呢、 嗯、 你看啊，这边有人说了想起福道说的，想起自己喜欢的电视剧， 哎呦 哎呦 挺好的， 是、 嗯、 而且现在特别方便，什么用我们这手机的 APP 里边啊，电视剧全集的都有、 哎、 啊，不用像以前了一集一集的等着看电视了， 嗯，还是那句话，这手机现在吧，这对于生活来说实在是极大的方便了我们的生活， 必需品的， 嗯，成为必需品了。 哎， 啊，孤单寂寞冷的时候想到了首钢，还有朋友在说惦记着今天晚上的比赛呢啊。 哎，今天晚上比赛，康乐本人加上篮球评论员刘晓老师为各位来转播呀， 嗯， 希望把这球能给转赢了。 是的，肖小强说今天还是没有抓住机会逆袭上位啊，还是十名开外。 哎，肖小强，你的心思还不在这上。 哎，没事。 小小强的心思全都在他媳妇儿身上了， 啊，他得给忙着给媳妇儿做饭呢。 哎，那就对了。 嗯， 小小强如果哪一天说小小强心思不在他媳妇儿身上，这话大家品味品味， 哎， 可能就是他媳妇儿就得琢磨了。哎，咋回事啊？这小小强？ 那他可能就在这个给我们点赞这个事儿上。 哎，那也行，千万别在其他的身上就行啊。 哎，他不敢，他不敢。 哎，是今天听我们这节目，大家都是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今天晚高峰5点到7点，厦门康乐跟您聊一聊，当你孤单寂寞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呢？我们稍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再给各位聊回来呀。 剧场里的春晚来喽！13年经典品牌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动画春晚首次进剧场，卡酷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1月22日、23日就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公开首演，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快去抢票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超清精彩生活尽在咪咕视频，英超、西甲等5大联赛直播都能看，支持手机投屏，高清画质，更有热门影视剧，更多精彩尽在咪咕视频。发送咪咕视频到10086下载。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23天。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跟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聊，当你孤单寂寞的时候，你会想起谁？ 粽子饭说了，他想起的就是篮球。 嗯， 打篮球多好啊，寂寞就打球，不高兴就打球。哎呦，您这球反正不会说话呀，是吧？ 哎呀， 拍来拍去的，但是他说打篮球治愈了他所有的坏情绪。 哎，是 的，确实， 其实也是一种运动哈。 哎，是啊，康乐，我也非常喜欢打篮球啊，就是我每次扣篮的时候呢，也都非常的开心。（括号是在这个 扣篮的时候， 是在电子游戏当中我扣篮的时候， 叫 K2 是吗？） 啊，对啊，那是这。这2022都已经出来新版的，最新版 的， 哦，是的，是的， 每年都不一样。 嗯， 哎，是打打游戏也能治愈空虚寂寞了， 哎，那可不嘛， 哎。 如果说你在这个游戏当中还有什么自己的战队， 是 那就完全跟寂寞就不靠边了， 啊，完全是一个小社会 啊。 另外一个，如果有一些游戏啊涉及到什么个人养成类的游戏 哦， 啊，在游戏的某个这个世界观里边，你可能也说，哎，相当的厉害了， 哎， 一呼百应啊。 养成系现在不是特别流行吗？ 啊，对呀，啊嗯，比如说我在某一款游戏当中，那我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感觉。 哎呦呦呦呦呦， 特别厉害！哎呦， 你就是台长 啊！是我这，说一句话呢，都大家都是特别得听的那种感觉。 哎，是的，哎，说到养成系，我想起来养成系的鼻祖不就是什么电子宠物吗？ 啊，这那是养宠物， 宠物机啊。 是啊，这边白小云他说了，空虚寂寞冷的时候就是看电视， 嗯， 听广播，听音乐。做美食、购物、收拾屋子、打扫卫生， 哎呦， 真没那时间。 这么多事儿要 干，哪有那么多时间？空虚寂寞冷啊！ 我哪有时间寂寞呀？我忙得要死呢！ 哎呦，是这太忙了，所以说忙忙叨叨的这种状态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是工作太累了， 嗯， 但是它其实是一种充实的感觉。 是的，突然一闲下来吧，哎，就像为什么那么多这个退休的人哈， 哎， 一退休了，哎，反而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了，就是觉得就是没什么目标，也没什么事儿干了，一下闲下来了啊， 哎。是这个在忙闲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我有心态的一种调节的感觉， 是的， 心理节奏是有所变化的， 嗯， 比如说我们都非常明显的感觉到自己上班的状态和休假时候那心理状态完全不同， 对， 这上班呢这语速都不一样啊， 哎，可是我现在怎么有点想体验一下那个语速慢的那种节奏了， 语速慢的咱这节目语速可不能慢， 哎，是的， 咱节目语速好像在整体的这个广播的时段，我们同一时段当中我们的语速都算比较快的节目了， 嗯，是的，那接下来进入到冬奥时间的时候我们的速度可能得更快，更要提速了， 哎，加速加速啊， 是的， 啊，对吧，金豆豆他说了，孤单寂寞冷时就是打开话匣子我们的广播，只要在旁边，哎，有这声出来了， 哎， 他就 感 觉的 伴随感 特别的开心， 嗯 啊，虽然说有的时候感觉是叨叨着的感觉， 哎， 啊，但是心里边感觉非常的稳呐，啊。 这俩人怎么那么啰嗦呀？ 哎， 一件事来回来去的说。 哎，是，但是您如果能跟我们是同样的一个节奏了，嗯，说明您的大脑反应也相当的快了， 啊。我叫切尔西说，寂寞的时候打台球，啊，走位走位。 寂寞的时候打台球能修炼心性，我跟 你讲，啊，是的，他也其实也是专注于某一件事情。 对 啊，就是你什么孤单寂寞冷就都这种情绪都抛开了，专注于你眼前的这些小彩球了。 是， 嗯， 达盖尔说寂寞时候就想起大大的羊肉串， 哎呦， 一口肉下去所有事的靠边站吧。 我怎么不寂寞的时候我也想呀， 啊，哎呀，这羊肉串真好吃啊， 哎呀， 羊肉串，羊肉串一般我都爱吃那个叫 肉筋还是肉串啊， 大串的那种， 大红柳大串， 哎，对对对， 哎，我也爱吃，我也爱吃， 稍微贵点，嗯，但是呢那味儿特别的好， 是的是的，还有是你爱吃大腰子还是小腰子？ 我呀， 嗯， 我还对于这个腰子还是比较不是特别喜欢， 哦， 啊，我觉得那味儿有点怪， 哦， 啊，但是爆炒腰花还行，这烤腰子我一般吃的比较少， 哦， 是， 哎，说说 啊，你还吃烤腰子啊，夏萌 吃小腰 啊， 啊，大腰太肥了， 是， 嗯， 啊，怪不得夏萌这腰条这么好呢，吃啥补 啥， 哎， 吃啥补啥已经不行啊， 哎，补出来的，难道 是， 嗯， 主要是对这个就是是下水爱好者 啊， 嗯， 是，哎，这是有谁说也建议康乐也多吃吃腰子啊，是吧， 啊， 这我也爱吃，我也爱吃一种腰， 嗯， 叫腰果我爱吃，哎，腰子的话还是有点差别， 腰果也很好吃， 哎，是啊，什么意思啊，这是让我补啊，什么的意思啊， 没有，就是让你多尝试别多想 啊，是， 嗯， 哎，挺好挺好， 嗯，还有说这个西安饭庄的羊肉串特好吃啊，另外还有说红焖栗子鸡也很香， 哎，是，都挺好吃的， 哎，我爱吃肉筋1908说了， 哎呦，是，这都是空虚寂寞冷的时候，有朋友刚才我看到谁说的， 嗯， 冬天里的一碗热乎乎的这个面条， 哎， 绝对的胃里暖了，内心就暖了，身上都暖和了， 哎， 哎， 这边还有朋友也说了，空虚寂寞冷的时候就能想起啥呀，哎，还是想起爱情了， 哎呦， 刚才有朋友就说了，空虚寂寞冷的时候赶紧给前女友打电话啥的，是吧， 别，我奉劝大家千万别干这种蠢事儿， 哎，是，结果接到电话，另外是一个男生接的，喂，你谁呀，啊，我是那谁谁谁的， 我是这个，你有个快递在我这儿， 啊，或者说马上这个语气就变了， 嗯， 啊，比如说我一打电话给我前女友打电话，夏萌你扮演一下， 好嘞， 我是个男的接的， 嗯， 喂，是小静吗？ 我不是，我是男的还是 女的？你是男的， 哦， 你得说你谁呀，啊？ 你谁？你 开始，3、2、1，开始。喂，是小静吗？ 喂，你谁啊？ 啊，你好，这里是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联合为您带来什么？ 小静，中国移动找你。 哎，对，我得马上变一下才行。 啊，所以想说的什么？空虚寂寞冷是有朋友说想到爱情， 别乱打电话啊！ 啊，对，找一个好的方法，这时间是你最好的一个方法，怎么样？沉淀自己，修炼爱情。 凭什么要失望？藏眼泪到心脏，往事不会说谎，别跟他为难。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近距离的欣赏，近距离的遗忘。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快乐连着泪水是一种勇敢。几年前的花香，几年后的月亮，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伤。别讲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 这怎么我们聊起爱情来了？大家 都在说吃， 都说腰子的事儿啊！ 啊，而且孙东林发了这个中午的炸酱面，着实勾起了我的馋虫。 哎呀，夏萌，你刚才一说吃腰子，大家都很多人爱吃烤腰子，是吧？ 哎，是的，就我不光爱吃烤腰子，还有这个炸酱面也是我的爱。 哎，是夏萌啊。我得向你学习，夏萌、平时特别注意养生，就补啊，特别补。 补倒还好， 你看头发可黑了。 主要我不挑食，我什么都吃。 哎，我得向你学， 味儿重的、味儿口淡的我都能吃。 哎呦，我口稍微有点挑， 是吗？ 哎，这不行， 哎不行， 是 得什么都吃。 哎，我前一段各种吃黑芝麻，各位看我头发黑了吧？我还得向夏萌学习，多吃点腰子，是吧？ 哎，可以可以，哎，这个炸酱面也可以多吃。 哎，是。这边还有朋友时光雕刻也说了，哎呦，想起了他的母亲，想跟妈妈说点心里话。哎呦，看到您的这个非常感人的留言了。 嗯， 是 啊，西边老好说今天外边特别冷哈，但是咱们聊天室里边热热闹闹的，暖暖和和的， 没错。 哎，这就是我们想带给您的这种感觉。 是，你有任何的空虚寂寞冷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或者没有那么的远，就在同一个城市，我们美丽美好的北京，就有两个人肯定会在每周的夏萌和康乐，现在得有六天时间， 嗯，往后就是七天。 哎呦，咱们冬奥时候一周七天乐啊，咱俩肯定会晚高峰五点到七点陪着各位。 嗯， 你想到这一点了，您就不会空虚寂寞冷了。 是的，你想着每天晚上啊，都有两个人在五点到七点两个小时的时候都会陪伴着您，是不是就觉得 哎呀，也没那么寂寞，没那么孤单，没那么冷了？ 哎，是，而且有两个人在温馨的提示您， 嗯， 点赞。 哎，不是给大家派任务哈。 哎，是看看大家点赞的助力榜情况。1908太猛了，现在追到了。哎呦，1908追到第八位了！ 哎呦， 哎呦，太厉害了！ 可以啊，这段点 啊，您相当于是这个什么？ 不愧是无影手指， 手指啊，对，这是金戈无影指啊，这1908相当于这奥运会当中1万米，刚开始不，啊，鞋好像鞋带开了，在系鞋带系了2分钟， 又赶超上来，然后给人套圈了。 现在暂列第八位啊，第一永远的儿媳妇，第二1717，第三大辉6989，第四小小强，第五9489，第六语文数学，第七孙东龄，第九我叫舒墨，第十荣成斋，第十一闲人北三，第十二高宝丽，还有第十三阿迪，第十四4178 PP， 第十五一抹绿色，第十六位爱吃水煮鱼。感谢各位这时段的大力点赞支持。 嗯， 马上咱们这边应有些朋友的要求啊，赶紧得聊聊篮球方面了啊。篮球今天晚上首钢队将会对阵的是吉林队，本台的激情赛场节目将会由康乐和篮球评论员刘潇共同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转播。但这场比赛转播之前，咱们马上来跟宋翔聊聊这场球啊，前瞻一番。宋翔你好。 哎，大家好。 宋江这边大家都非常关注啊，首钢队对吉林队的比赛，像首钢队的一些核心队员，像林书豪啊，大家很关心他的状态是否能够有所回归。宋江怎么看今天晚上这场比赛？ 今天晚上比赛呢，我先说一个最新的消息，可能大家可能并不知道，那就是，我们的两个主要的后卫，一个是刘晓宇，一个是方硕，都有可能打不了这场比赛。 哎呦， 对，我觉得可能很多球迷听完这个消息之后，他们可能会觉得这场比赛咱们的后场有点危险。确实如此，那北守望队有可能会激活张才仁，有可能会激活周逸翔。这两个球员会进入到12人的名单当中，但是他们是否出战，或者说会出战多长时间，要根据场上的情况而定。但是呢，方硕呢跟刘晓宇呢有可能缺席。我们知道啊，方硕呢是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他的这个腿部出现了一个肌肉的拉伤的情况，这几天也进行了积极的治疗，但是呢，还可能会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进行调整。刘晓宇呢伤情呢比较重，他的这个也是肌肉拉伤，但是呢他的这个伤呢因为比较严重，所以采用了很多极端的治疗方式去治疗，有所好转，但是呢他得需要更长一些时间才能够恢复。所以如果这两个后卫不打，我们的这个后卫线呢应该说比较吃紧。那吉普森、林书豪包括田宇翔还包括比如说周逸翔，是不是能够真正的这个撑起这个我们的后卫线，我觉得现在呢可能还是有一些困难的，只能说有一些困难，因为呢你不知道现在林书豪他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这个比赛的状态能够反弹成什么样子。因为我们看到过去的两天的时候，林书豪也是在更新了自己的社交媒体，他也不断的用一些鼓励的话，自我激励的话去表达出自己现在的一个状态，就是他也觉得自己的表现呢并不是那么好，状态呢有些低，这个处于一个小的低谷当中，但是呢他觉得或者他认为自己能够重新的站起来，重新的去迎接这方面的挑战。 嗯， 所以我们看看书豪是不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能够有一些比较好的发挥。 是，这边我们听众还真是一听宋翔你这么一说呀，这大家都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双方实力肯定是被拉近了。地铁一号线说，这比赛首钢队是不是要坏菜呀？另外永远儿媳妇说，这比赛首钢队是不是够呛能拿下人家这个吉林队了？宋翔这边你感觉呢？这场比赛？ 我得到这个消息呢，就是刘晓宇跟方硕有可能打不了的这个消息呢，其实呢，也是这个咱们联演之前的不久才得到的消息。我开始呢其实感觉会对于北京守望队有很多的这种乐观的情绪，因为确实从整体实力上，从我们的之前对于防守限制吉林队的重点球员身上我们都做得不错，我们有很多成功的经验，我们的胜面比较大，但是呢这两个球员打不了之后呢，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个情况的一个改变。我觉得并不至于特别悲观，但是呢确实这场比赛并不会很好打。刚才提到啊，确实林书豪是一个看点，是不是能够反弹，因为确实上一轮比赛林书豪零分，这个对于他而言，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北京守望队的球迷而言都是一个比较痛心的事情。那林书豪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强势的反弹，我们拭目以待。还有就是我们的国内的后卫线，看看谁能够站出来去帮助这个我们的球队。当然田宇翔上轮比赛打的表现我觉得尚可，现在如果周逸翔回归之后，因为我们知道周逸翔在第一阶段其实他的比赛的出战时间就很短，那第二阶段在之前的七场比赛当中没有出战，那这个场比赛他被激活是不是能够成为奇兵，我们也不得而知。那另外一个重要的 X 因素就是我们限制防守琼斯，当然说这个点呢我们有肖辉，我们有小川，我们有雷蒙，不错，还同时还可能有张才仁，因为张才仁在之前也没有被激活过，那现在呢被进入了12人名单之后，可能也会成为防守的一个轮换球员。所以我们觉得整个的防守我觉得并不是很担心，但是后场可能会成为我们的一个优点。所以这场比赛有很多的这种看点跟变数，我觉得 并不是说像比如一天之前我们那么乐观，我们还是很期待这场比赛。 是，另外北控这边我看到最新的消息，好像有记者爆出来了，这个托多罗维奇曾经效力于天津队的外援，应该会在明天比赛有可能会上场。宋强给我们介绍相关的情况吧。 这场比赛情况呢，其实我记得在之前的咱们联系当中也提到过，就是托多罗维奇近期就会跟球队会合，去出战第二阶段剩余的一些赛事。那这名外援呢，其实呢，我们通过过去几个赛季在天津队看他的表现呢，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如果他状态好的时候，确实是一个加强版哈斯，有一定的策应能力，并且呢，他的整个的内线的支配球能力还不错，但是他的中远距离投篮能力呢并不是很好，所以呢他更多的还是偏向于一个就是五号位的这样传统的一个内线外援。但是我现在也不知道他具体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的，因为你知道一个球员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隔离之后，他确实会出现很多起伏，这个点就跟之前的兰斯伯格是一样的。因为兰斯伯格是上个赛季确实是一个得分机器，但是这个赛季加入北控之后，他的状态他的整个的能力起伏的很大。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其实一个球员上个赛季的数据表现可以作为参考，但是呢并不会很直接的去马上作用于场上。那这名球员来到之后啊，北控队我觉得会有很多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哈斯是不是还能够继续的证明自己，比如说托多罗维奇是不是能够迅速进入状态，再比如我觉得兰斯伯格是不是能够尽快的提升他的状态，以及让他的表现更加平稳一些，尤其是在对抗能力上，我觉得这个都是北控队在接下来的几轮比赛当中需要面对的问题。而外援在第二阶段肯定是会扮演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张帆缺阵的情况下，所以我觉得北控队有很多的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很多也会影响到后面的比赛的胜负结果。 还有我们的听众西边老好想问宋翔说，这个首钢队李慕豪今天是不是没有问题啊上场？ 李慕豪这块呢，确实因为在上轮的时候我们看到李慕豪呢进入了12人的名单，但是没有出战。在之后呢我也跟他交流了一下，我说为什么会这样，他说呢他当时呢还是想出战，但是呢在赛前活动的时候呢他感觉跟腱的部位还是不太好，所以没有出战。那今天李慕豪我到目前为止没有得到他是否进入十二人名单的一个具体的信息，但是从目前的一些情况判断，他应该能够进入十二人名单，但是不是能够出战现在呢不得而知，因为你还要看他这个赛前的一个具体的反应跟感觉。 是的，我们这一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评论员宋翔，咱们下回继续聊。宋翔再见。 再见，拜拜。 哎呦，这宋翔一说完，好像大家对于首钢队今晚的评估之前都认为肯定稳拿的，这怎么都这么多人说没底了心里啊？ 看了好多完了完了完了， 哎呦， 都刷屏了都。 因为确实这个后卫啊，刘晓宇、方硕这俩要不上的话，那所有的这个希望都得集中在了豪哥的身上了。 豪哥今天晚上是体能恢复的过来吗？ 对啊，这吉林队那边啊，这是还有个琼斯呢是吧，万一人家那边爆种，那给林书豪的压力更大了，咋办啊这事？ 哎呦， 今天还是我说这场球，那我必须得现在表明我的态度啊。 你的态度是 我要把这场说赢了。 啊，你在这立旗了啊，立 flag 了、啊、 哎，这争取把这说赢啊，这场比赛、 争取争取。哎呀，这个当然也有朋友说听完了一段介绍还是有点信心的嘛哈。 哎，是 也不用太悲观 啊。对，反正首钢队整体的这个，从整体上来讲，这体系上来讲，首钢队是绝对有自己的体系的。啥叫有体系啊？就是人可以换，但我体系存在的话，打的这风格就是不变的。 哎，我在朝阳说今天就该林书豪出场卖把子力气了哈，相信他不会掉链子的。 是，就是大家这是给机会了。另外也给的一个巨大的期待在这儿了。好像说什么呢，其他人都不行了，就是这厨房里边啊本身好几个大厨，其他大厨都请假了，就剩一大厨了啊，今天非得要吃锅包肉，你说你会不会做吧。或者非得吃京酱肉丝，吃烤鸭啊！一旦说这厨子说，哎呀，我之前的烤鸭技术没学好，咋办啊？ 那不行，那不行。 啊，说，哎，我只会做乾隆白菜， 哎，或者说 那不行了， 好几个灶头，他得来回来去的哈。 哎，是，那意思，今天 你就算自己个儿加班啊，加到十二点得把这一桌子菜给他做出来才行。 哎，别，你这么一说的话，好像今天所有的重任都压在了书豪的肩头。 哎呦，是啊，我在朝阳，他说了出奇兵上康乐吧，啊，啥意思？ 上你， 我有这么厉害吗？ 上你去解说。 哎呦，解说还有这功能呢？ 哎，语文数学说李慕豪还是别上了，别再大这个上去再伤了。 哎呦，这边还有朋友都聊到今天这场球啊，确实大家一说。刘晓宇和方硕这两位不上的话，那就意味着什么？林书豪他上场时间肯定会大大增加。大大增加之后呢，方硕和刘晓宇干的活林书豪都得接过来了。他说除了什么防守啊、三分、突破、分球，啥都林书豪都得干了。那这一点这么一想的话，吉林队的防守好像更加有针对性了，各位啊， 就防他了吧？ 啊，对呀，吉林队肯定，那我们都知道了，吉林队肯定人家那边也知道了， 嗯嗯嗯， 啊，下命令就防书豪，把他防住了， 就把他给防住了， 哎，就掐林书豪， 哎， 啊，就怕这一点， 那咱们如果篮下多站几个人， 啊，是篮下站一堆大个，啊， 对，我们把大个都安排上， 啊， 李慕豪，你必须得上。 啊，这也不是踢球啊，踢球还能摆大巴堵门是吧？这篮球这运转这么快， 我们站大桩。 哎，总之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畅想。 嗯， 老好说了，我们首钢队从来就没有失去过信心。 哎呦，这话说得好。 哎呦，是这以为是打到是总决赛最后一场了呢，是吧？葡萄1954老朋友他也说了，永远支持首钢队，希望他们加油啊。 嗯， 是希望我们球迷朋友们的加油能够。让首钢队啊感觉到不那么的空虚寂寞冷啊！ 哎，还有俏俏说起了北控啊，我们之前也找这个宋翔说了几句吧，他说这个北控没有得分控位， 哎， 老马赶紧找小外啊。 是。 后来也有人就说不行，老马就自己出山吧。 老马退役退早了 啊，是的。 现在老马再想捡起来以前那个 活，那不可能了， 很难很难， 嗯， 啊！因为老马现在的这个腹肌好像还没我强呢。 哎呦，真的假的？我怎么不信？ 我 看人还是挺。细溜的， 我从老马的脸上啊，感觉脸蛋的肉比以前多了，我能分析出来。 主要是因为长时间不在那个对抗强度的状态上了。 哎，是因为 再回去了。 人一旦长肉啊，各位记住了，都长，啊，不是说就长，啊，有的人说了，哎，我这长肉就不长脸， 嗯， 那我怎么不信呢？ 嗯。 啊，这种人您是不是打了什么瘦脸针什么的了？说， 嗯， 做热玛吉了是吧， 哎？也有可能是老天爷的眷顾呀。 哎呦，可能是这个体质不一样是吧？ 哎，是的， 哎， 你就别羡慕别人了。 啊，是，咱做好自己个儿的事儿，比啥都强。 嗯，我叫用户晨曦，说每天都要听金戈铁马，就不会寂寞哈。 哎，是， 每天这个钟点我们家是不会换频道的，必须就是这节目。 谢谢您了。 嗯， 啊，是我们希望用咱俩这个热情和温暖在， 啊。 冬日的像暖阳一般温暖各位的心呢， 是的，平爷说要是能把球给说赢了，那转播员康乐就不用在电台工作了。 哎呦， 我也觉得是，你要是能场场都给说赢了，估计首钢也会就是花钱， 哎呀， 请你去当吉祥物 是吧， 嗯， 那这种情景我觉得只能出现在科幻电影里边就是科幻电影里边就什么超能英雄有， 在场边发功发力， 哎，比如超能英雄，我给各位啊，有没有导演编剧听我的， 嗯， 我这今天就不收啊，这 贡献一个素材， 不收你们剧本费了啊！超能英雄以后增加一个技能，解说技能， 嗯， 就能把比赛说赢了，就是解说员特别厉害， 哦， 哎，说谁赢谁就赢。 那我觉得比首钢更需要的是国足。 哎呦，国足，那巴西队不干了是吧？这国足说，进世界杯咱不干，不行，进世界杯不过瘾。咋的小组出线吧，然后有球迷说小组出线不过瘾得进四强， 是的 啊，就是进四强不过瘾，决赛也不过瘾得赢大力神杯， 嗯， 你看 大力神杯都不过瘾的，咱就是 那咋办， 冲出地球走向宇宙， 哎呦那跟巴萨学了，嗯，是吧， 是的， 你说大家都脑洞大开， 嗯， 啊，这边还有朋友这说了彬彬有礼啊，寂寞时候呢他说咋办啊，就是听我们节目是一个，另外什么摆弄他家那些绿植， 哦， 我看您这是什么特别好的绿植吸收甲醛的， 哎，人说这个经常看一看绿色也能够使心情变得愉快， 哎呀是啊，生活当中都是缺少不了那几抹绿色呀， 嗯， 啊，这边还有纳进我心，他说了他又买了一把铁岭产的大榛子， 哎呦 啊，想给我们俩抓一把，又是康乐给你补一补大脑，谢谢您了，我天天都吃核桃补呢， 哎呦这大榛子我也是最近老看这广告， 哎呦真好，吃榛子好， 嗯， 这边4578他说了寂寞冷的时候 空虚的时候，看自己养的花特别好， 嗯， 陶冶情操啊，比啥都强啊。 是的，而且如果养的特别好的话，这也是一种成就感呀。 哎，可不是吗？啊，大家这边也都提到了各种各样的事儿，实时监控说，康乐，你要是首钢队吉祥物该多好啊！啊，那意思就是，比如我转播，他就能赢，是吧？ 嗯，还说那如果有这样的超能力啊，就是能把比赛给说赢了的超能力，那年薪不得一亿飘十亿啊！ 啊，这咱都不要求那么高级，像是这个什么科幻电影里边了。啊，假如我真要这样的，说是首钢队吉祥物了，那我觉得首钢队早给我打电话了 啊。是的，请你过去了。 啊，秦小文大姐早就给我打电话说，康乐，我们这边这还得说这个。教练席替补席上还缺一位，你过来镇守一下吧。 我们饮水机旁边缺少个人。 哎，是，我要真有那功能的，那就好了。我直接天天赛场，我就是24小时跟各位连线，我就汇报最新的情况了。各位啊， 哎，是的，去那边给我们工作了哈。 啊，是赛区里边，这我就是最大的眼线，各位。 眼线。 哎，是。 哎，是的，可惜啊，可惜没有这样的超能力。这比赛呢，还得球队，还得每一位球员， 你看， 一场一场的去打。 是。7250他说，据统计，康乐说球的胜率， 哎， 保守统计。啊，您这是在什么， 哎，统计啊？ 您在什么统计局上班吗？统计这么准， 胜率80%。你哎，你自己统计过吗？ 我还真没统计过， 嗯， 但好像还真是。 是吗？ 哎， 胜的多哈。 是啥意思啊？哎，最近我经常， 这不好事吗？ 我最近经常爱吃一种水果， 嗯， 圣女果。 圣女果。 哎，可能是跟胜利有关系的。 啊，可以可以，那你以后经常吃吧。 是， 嗯， 那这个关键是啊，这比赛，哎，是不是跟排的场次有关系啊？是不是以往都给我排那种场次，首钢队跟的队伍的实力差距比较大的，跟这有关系？但也不是，好像强强对话我也转赢过很多次。 哎呦，那还是说明你有点超能力的。 哎呦，是 培养培养吧。 培养培养，看我这是吧。多转不转比赛，看今天能否应验啊，这一点， 嗯， 挺有意思的。 是的，我们今天聊，当你孤单寂寞冷的时候，您会想起谁？ 哎呦，想起各位的温暖的点赞了。 嗯， 赶紧的公布这时段点赞助力榜，看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怎么样？1908有没有赶上来啊？刚才是他是赶到第八位了。 嗯， 1908就像这个奥运会万米似的，是吧？刚开始鞋带坏了， 哦， 记两个小时不至于，两分钟记两分钟鞋带。 人家后程开始发力冲刺了。 哎呦，冲到第四位了， 哎， 现在冲击金银铜牌了，有可能啊。 哎，那我估计还有半个小时咱们的节目。 哎 呀，他往前三冲是有可能的。 前三位可加点小心吧，现在暂时的金牌是永远的儿媳妇， 嗯， 银牌1717，铜牌大会698，加点小心。第四位1908在后边碾的呀，那这碾的啪啪的。 嗯， 第五9489，第六夏小强，第七孙栋龄，第八语文数学，第九我的朝阳，第十体育爱好者，第十一我叫舒墨。感谢各位这时段的大力点赞支持，我们稍微一段片头广告之后再给各位聊回来呀。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轮胎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当你孤单寂寞冷的时候，会想起谁呢？ 电局说了这一大段写的真好啊，他说年轻时候就不喜欢孤单，更不喜欢寂寞，后来啊，这经过了世事沧桑，终于明白了得一知己很难的事儿啊，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儿。同时他也明白所谓的宁缺毋滥的道理，从此之后电局他说就不怕所谓的空虚寂寞冷了。 哎呦，人生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了。 哎，是这个说的真好，就是找朋友这件事儿，我觉得也是，就是千万别什么呢，饥不择食。 嗯，或者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你就特为了交朋友而交朋友，然后改变自己去融入他人。 哎，对呀， 这也很累的。 是，就是还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风格不同不必强融。 哎，是的 啊，圈子不同亦不必强融，就是每个人的这个气场啊什么生活状态都是不一样的，没有必要非得为了去加入谁谁谁的，哎呀，这什么小团体呀、啊、然后你怎么就迁就了，没必要。所谓的空虚寂寞冷，就像我们刚才节目介绍的，往往都是你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加平静的一种修炼的过程啊。 深秋说了，境界越高的人孤单寂寞的越多啊，反正今天晚上是够冷的。 没有，是今天晚上刚才宋翔连线了，可能有朋友刚来，首钢队两大后卫今天上不了。 哎呦， 一个是方硕方超巨，还有一个是刘小雨、嗯，我的小雨弟弟呀、 啊，刘大美男子、啊。 哎呦，是，哎，小雨好像比我年纪大一点儿，哦，好像是叫差辈儿了，有点 叫哥。 哎，平辈儿的， 哎 啊，这就叫小雨吧。 反正见人叫哥不吃亏。 哎，是，反正就跟球员叫什么，昨天咱们这个新闻里不说了吗？郭艾伦不希望大家继续再叫他大侄子了。 哎、是的，他有点不高兴了。 哎、啊，对呀、啊，是是，咱也以后别叫人家这个球员的外号了啊。 行行行，是是是，你不想叫我们就不叫就是了。 哎，对。叫啥？有的说叫大拜什么，那也不行，还叫名吧，就叫艾伦吧。 艾伦， 哎呦， 艾伦 是，这好像有个喜剧演员也叫艾伦，是吧？ 啊，对。 哎，这边还有 XZ8336新朋友说了，就会想起优美的音乐。 嗯，是的。 啊、孤单寂寞的时候，那必须得有音乐的存在才行啊。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啊，这孤单北半球还有一首歌也唱的这个事儿啊。嗯，孤单寂寞的时候，风吹麦浪说他想起他的家里的人。 嗯 啊，还有我们这屋都是亲爱的家里人。 是的，哎，这发你知道这你知道这是什么吗？风吹麦浪发的， 这叫 一种水果。 我知道。 哎，你说，你说 这叫 你说， 东北我们那边沈阳那边叫姑娘。 哎，对对对，那差不多。 哎， 嗯、 还有叫姑娘。 姑娘。 哎， 嗯、 是。叫春姑娘、 啊、 是吧？ 反正就是也不能说它好吃，也不能说它不好吃，就 哎， 这么一种普普通通的水果，只是名字比较奇特。 对、 嗯， 这种叫春姑娘或者叫姑娘或者叫姑鸟、 嗯， 它颜色不一样。风吹麦浪发这个黄色的，非常甜。 哎，我只见过这种黄色的， 还有绿吧唧的 啊。那绿吧唧的我就没见过。 哎，我见过绿吧唧的，主要的功能不是吃，各位 哦， 吹响。 哦，是吗？ 对，像口哨似的。 哦，还有这功能呢？ 哎，吹的响，大概就是这个动静。 哎呦， 咕咕咕，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你说的是这种水果吗？ 就这种水果，它能吹出响来，各位、 哦、 啊，所以说这个也是跟音乐有关系的吧？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哎，所以说一般是空虚寂寞冷啊，就是哎，感觉没啥事可干的时候， 给自己来点响吧， 就来点这个就。别说还真能吹出响来，不容易呀、啊、 是的， 哎，多少音乐奇才都是通过一点点小小灵感，哎，就创造出来一个是什么什么乐曲来了、 嗯、 是吧、 嗯、 啊，据说贝多芬当年创造什么各种交响曲的时候，那就是灵机一动的时候，就是最空虚寂寞冷的时候，往往是什么灵感快来了的时候，各位， 嗯，大家可以继续聊着，我们还有点新闻也给大家说了吧。 哎，说一说， 嗯，广州队呢今天也给我们来了一条消息哈，桑托斯俱乐部的官方消息显示，前广州队的外援高拉特正式加盟了，双方签约到2023年年底。哎，反正这些旧人走了就走了吧。 哎、 嗯，希望他们在别人家啊不要孤单寂寞冷。 哎呦，这高拉特人家是回到了巴西了、 哎、 回到人真正的 热情桑巴， 是人家真正的这个国家去了， 肯定不会冷了。 哎，对、 不知道梅西冷不冷，就说梅西建了一所豪宅，这房子越大嘛，这个就越费暖气。 哎， 不开暖气肯定冷啊。 梅西反正在阿根廷老家，这豪宅一叫豪宅，大家说了这钱得多少钱叫豪宅啊。 嗯， 反正他造了建了一座豪宅，这个造价约400万美元。 哎呦，400万美元， 换算一下的话，在咱北京 不高、 对对对，哎呦，这口气好大呀！ 而且 确实是这样， 跟梅西身价相比，400万美元也不算什么。 对他还是很节省的了。 对， 就是说这个豪宅用于他退休之后居住。退休之后呢，他会和太太、三个孩子以及两只宠物一块住在一起。据说呢，这个豪宅是他们这个住在这个小区里边哈最大的房子了，拥有25间房间。 哎呦， 天哪，这是给能住一个球队在里边了哈。 啊，是他家好几个孩子，估计家里亲戚朋友也多 啊，还可以容纳15辆汽车。 哎呦， 啊，一个占据了一整层的娱乐区，还有一个奥运会级别的泳池以及一个电影院。 哎呦， 还设有私人区域可以供来访的亲友居住，这么一算的话，确实够豪的了哈。 哎，是，当然我还是觉得这个梅西跟他身价相比，好像也不算是特别的这个离谱的一件事儿。 这样的豪宅，你值得拥有。 哎，但是梅西的父亲，据说目前正在监督豪宅的建造呢。 监工， 哎，是那意思。哎，你这花这么多钱建的好不好啊？ 对， 而且梅西要求车库啊设在地下的车库、 哦、 这样就不会让外人看到谁和什么车来到他家了。 明星都是这样的， 是 装修房子就得自己家人盯着哈。 哎，对，另外也防一些狗仔队什么的乱拍呀、啊、哎，另外这边一位大家关注到的是网球这一边啊，德约科维奇这件事儿到底有没有尘埃落定啊？ 我觉得挺逗的啊，这个小德也是没办法了哈。据说呢，这个小德今天通过自己的社交平台，对近期围绕自己去年年底，再度染上新冠前后的诸多争议进行了澄清啊。关于自己澳大利亚旅行声明里是否有其他旅行史的选项，选成了否，德约表示抱歉啊。他说是团队代表他提交的，他的经纪人也诚挚的为勾选错误的选项而道歉。 哎， 对于这两天媒体关注的他涉嫌谎报来到澳大利亚前14天行程的问题呢，他说哎，关于我这个旅行申报的问题啊，确实是一个误会，是一场误会。因为就是因为他在这个选项里边选了否，澳大利亚这个当地的法院也说哈，有权把你给轰出去的，并且3年不让你进来的，而且呢你还得就是怎么样拘留多少多少天的、 哎、 有这样的说法， 意思就是不诚实呗。 是的、 啊、填着表。那这个我认为， 因为他这个也有很多球迷就说啊，说哎，我还在这个马德里见过你呢。 哎，是啊， 哎，我还在这个贝尔格莱德见过你呢。 哎，是、而且现代的一个社会当中啊，你要想这种造假， 藏不住、瞒不住的， 不可能的、 嗯、 啊！只要想查，你肯定能查出来。 社交媒体太发达了 啊！对呀、啊，各种摄像头什么的吧。另外这边也关注到了 NBA， 这是曾经在 CBA 效力的这个球员啊，史蒂芬森也最近是时来运转啊。步行者队官方宣布，把他继续续签了。之前呢，这个步行者队是球队用困难条例这么一个条例，申请了一个10天短合同，是签了史蒂芬森啊，这个师弟。就是之前在辽宁队效力的那一位，那特别炸裂的这个数据啊，曾经对篮网比赛单节20分，全场30分的表现，而且面对爵士得到16分、14个助攻，率队取得胜利了啊！所以说他这么出色的一个表现，重新回到 NBA 了，人也找到工作了。之前好像在 CBA 打得有点空虚寂寞冷，就是太毒了。他在辽宁队那会儿也不防守。然后呢，跟郭艾伦之间俩人球权，你说给谁呀、啊？是吧？郭艾伦球权本来占的就比较多，那会儿挺空虚寂寞冷，但回到 NBA 了，你别说，还真找到自己的感觉了呀。 嗯，是的。那今天聊空虚寂寞冷，大家可以说一说这样的时刻，您会想到谁？ 哎，是这个时刻呀、啊，这个彬彬有礼说了，就会想到鱼和绿色的植物。 嗯，是的。 你看它是小鱼缸里边， 哎，它这个鱼缸是一个小篮子的形状哈。 哎，这个鱼缸就是一个小小的生态系统。 嗯， 这个小植物就在那个鱼里边，相当于什么鱼系莲叶间那种感觉出来了。哎， 我在朝阳说，这个时候也得上孙大爷啊，不然就是首钢比赛之前空虚寂寞冷。 哎， 今天我们因为连了宋翔，孙大爷呢就等赛后吧。 是，孙大爷等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肯定有很多事要跟我们说。 哎， 另外这边还有朋友提到，最空虚寂寞冷的时候都能想到谁呀、啊？我突然想起来了，还有一个事儿咱们必须得说、最想到的就是，得有个人开导你， 很重要、 啊、哎，那这个人呢要么就是朋友要么就是家人， 哎 啊， 关心你的人， 是的是的，总而言之是你身边非常亲密的人， 没错啊。还有朋友说让我们给介绍介绍现在是不是关于疫情的事儿，大家也非常关注啊。哎，今天看到了在热搜当中，张伯礼院士就介绍到了奥密克戎毒株的这个相关特点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据说这种毒株的隐匿传播力是更强，而且感染者的症状相对较轻，重症也较少。具体表现是：一、上呼吸道的症状较重，以咳嗽、咽痛较多；第二，就是部分病人有发烧的症状，以中度发热为主；而第三，就是消化道的症状比较少。以往是消化道症状包括恶心、呕吐、腹泻相对较多，但是这个奥密克戎确实啊，这个毒株刚刚出来一段时间，可能还有更多需要科学界做与一些这个解释的啊，这我们普通大众才能更加了解这种最新的毒株啊。 嗯，总而言之，我们个人一旦出现了这个发热等等的症状呢，就一定要去医院哈， 哎， 不能耽误的。再来看一看这个病毒，但这个病毒呢不是人身上的病毒了啊，而是和这个电脑以及数字等等相关的。最近呢，温州一家超市收银台的储值卡电脑管理系统遭遇到了比特币勒索病毒的攻击，无法使用已经有半个月了、 哎、是吧。 那商家呢被要求支付比特币之后才能够恢复。也有媒体呢就了解到哈，说目前警方呢已经以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受案立案了。比特币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了解啊，它是一种数字货币。12月12号12点那天呢，这个国外市场上一枚比特币的价格是4.26万美元， 哎， 那一枚就是40000多美元。 是。 那目前呢，涉事超市呢已经寻求第三方技术支持恢复数据库，警方呢已经介入了。 哎，这是温州的一家超市啊，你说这个事儿。这病毒够坏的了， 是啊， 这把人家系统攻入之后还勒索、啊 嗯、 你说啊，关键你说这个支付这东西，这是一般谁也不了解这个东西， 嗯 啊，我突然想起前两天我手机坏了，我现在特别害怕，这哎呀，这一旦手机什么这个系统啊包括软件出问题了，那相当难受的事儿了。 但是说这个你用的这个手机的系统应该是非常安全的了吧， 反正就是 它不是开放性的这个系统吗， 反正这个手机的事儿大家得注意了、 嗯、 一旦手机出任何的问题，你就会感觉到空虚寂寞冷了， 哎，是， 因为跟谁都联系不上了咋办，你说这事儿、 哎、一下就跟世界断了联系哈， 哎呦， 所以提醒大家是下载一些这个手机软件还是去这个正规的应用市场， 没错啊。当然这边提到了跟人跟的联系，哎，是不是跟人的联系越多越温暖啊？这也不一定。 嗯， 啊，这热搜说，你看大家都看到这两天， 这是什么事儿啊？ 相亲的事儿，这难道就不空虚寂寞冷了吗？ 这个，哎，反正看着看着也都看花眼了吧。你说相亲的事儿呢啊，这女孩相亲一天见30多位男生，30多个男孩， 哎呦， 这快过年了嘛，有一些这个打工的年轻男女啊陆续也要回老家了，这回老家呢也是他们集中相亲的时期， 没错， 尤其现在乡村里边女孩少男孩多，就出现了几位男孩相亲一个女孩的场面。 是， 哎，这就是1月7号在河南商丘发生的事情。一个女孩他们家大门口没人带着男孩排队等着相亲， 哎呦， 而女孩一天呢见30多个男生。 你看， 哎，这个女孩晚上说聊天像批奏折似的， 哎呦， 也傻傻分不清楚谁是谁了 啊。是，我看到那截图了，是我都分不清楚了、 嗯、 我本来以为是旁观者清，我还想帮他分辨分辨，没想到我这个更糊涂了， 是像个亲跟面试似的，突然就变成了面试官啊、 哎、 人 是 HR 了， 是 啊， 还不如我觉得给他出个主意、 嗯、 家长先给把关把关、 哎、我也觉得是、 啊、重点挑三位感觉啊什么什么都特别符合的，然后再具体啊这个什么相亲，因为我觉得大家相互之间的时间都非常宝贵，别浪费时间。 这女孩可能得说了，说她自己的要求可能和父母不太一样哈，也许父母在这个筛选的过程当中就把她的真命天子白马王子给筛走了， 哎呦，还得自己来看， 所以这事儿还是自己来把关吧、 哎呦 啊、奏折还是自己亲自批的好， 哎，是，反正相亲这事儿啊咱别把她或者是像这个似的弄成的像是公司招聘似的、 嗯、 也别把这个相亲弄成像什么买东西那种啊，又交易，是稍微来一点这种爱情的味道有多好啊，是吧， 哎呀，这是 要求比较高了， 都希望能够有爱情的意味情感的意味在其中、 哎、 那有的时候这种事就是可遇不可求嘛， 哎呀真是啊、嗯， 啊，这边大家也关注到一些民生的相关的事儿，给您介绍一下 说说菜价吧。啊，这菜价的事情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那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呢，前两个月价格上涨较多的一些鲜菜，12月上市量增加了，价格高位回落。这个价格呢，由上个月环比上涨6.8%，转为下降8.3%。受到季节性因素的影响，鲜果价格环比上涨了3.4%，而冬季呢，这个腌腊进入到了尾声，加上生猪出栏也有所加快，所以猪肉价格涨幅比上个月大幅回落了11.8%。 哎， 总而言之，这个春节期间的菜价也是非常稳定的。 另外为您介绍到，历时3个多月的装修升级，位于丰台万丰路的中华小吃博物馆近日重装开业啦。真好的一件事儿啊，又多了一个吃的地儿。在博物馆内，观众们可以不仅品尝到56个民族的风味小吃，还可以看到上千件烹饪器具的展品，展示出来我们中华传统饮食文化这个博大精深的魅力。 哎呀，快去吧，快去吧！这过年期间哈，咱又多了一处好地方。咱们家里边有很多这个女性朋友经常买化妆品啊，所以这个事儿呢也想跟大家说到，特意编进去的哈。最近呢，有一些这个消费者被大牌小样所俘获啊，通过网购代购啊，花费几十块钱啊，就能拥有这个大牌护肤品的试用装。小样嘛，就是那个小小的一盒子，但他说里边装的是跟你正品一样的产品哈。 是 性价比比较高的小样呢，受欢迎的主因呢就是价格便宜喽，而且也好买嘛。但是因为小样包装很简单，造假也非常的容易，有些工厂呢就会用收来的小样包装灌入假产品售卖。那其实呢，小样并不是真正的商品，消费者呢还是购买这个正装版的商品更加的保险。 没错， 哎，说句不好听的，你谁知道这小样里边是什么呀？ 贪小便宜吃大亏，这话永远都没错， 而且是用在自己脸上的 啊。别说小样能造假了，就是100%的化妆品我都看过，有的报道那造假者给造的一模一样的， 对，香味啊，什么质地啊，都能模仿的一模一样的。 是，大家别贪这个便宜啊！ 嗯。 另外这边有朋友也关注到了，啥时候能更多的机会上冰啊？ 哎呦， 有，今天还真的有冰场是开门迎客了，说的就是北海冰场公园的南门的广场附近的荷花湖是结结实实的冻上了冰，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全副武装坐上了冰车，感受到了冰上驰骋的相关乐趣啊。 嗯，不光是北海公园哈，这个什刹海也已经开冰了。 哎呦，真好 啊！到了冬天就应该在冰面上驰骋。 哎，是，这边还为您关注到的是，大家更多的留言的情况。你看 ，EK 说了，康乐这场比赛啊是转播，他说首钢必须赢，否则对不住康乐。哎呦。说实话，这个我今天有点压力呀。首钢队两大后卫不上，一个是方硕，还有一个刘晓宇。大家林书豪状态也一般啊，这场比赛大家是谨慎乐观吧。 万一有骑兵呢？ 啊，秋天嘛。 哎，你别说，秋天也有这个发挥好的时候呀。 哎，是秋天 管事儿的时候呀。 新剪这头型倒是挺别致的。哎，我一直期待着秋天能有不一样的感觉呀、啊！ 哎， 反正现在是冬天了，不知道秋天到了冬天好不好使？这话怎么说这么绕啊？ 哎、你到底想表达什么啊？ 哎，我希望秋天能有夏天一般的火热的表现。 嗯，咱们这屋也有叫深秋的朋友， 哎， 啊，他说来晚了哈，我得往冲冲前15。 啊，说的是点赞助力榜、 啊。是的，是的，深秋这位朋友说今天自己来晚了啊。 是，没关系啊。看一看大家点赞助力榜的情况啊，1908还是排在第4位啊，来晚了的。 我以为这就冲到第一了呢。 是第一的永远的儿媳妇儿，谢谢。第2，1717，第3，大辉698，这是今天的前3位获得者。第4，1908，第5，9489，第6，体育爱好者，第7，我在朝阳，第8，我叫舒墨，第9，小小强，第10，孙东玲，第11，语文数学，第12，深秋也不错呀。第13，阿迪。第14，闲人北三。第15，荣城斋。第16，7298。第17，西边的好。第18，高宝利。第19，爱吃水煮鱼。第20，4178 PP。感谢各位的大力点赞支持啊！今天读了挺多的，读了20位。 嗯， 啊，以后有机会争取。而咱们点赞以后更厉害的时候，给各位读个100单8将吧。 哎呦喂， 能不能？ 那咱这个2小时节目有一半就出去了。 哎，还得有赖于各位的大力点赞支持啊！ 嗯，永远的儿媳妇儿说这护肤品啊，我都挺喜欢的，海蓝之谜，我的爱。 哎呦，是 这个，就是有点费钱。 是，但是那个东西啊，我觉得化妆品，大家也别求贵。 第一要适合自己， 这女生的事情你就别掺和了 啊。是，反正有人愿意给您买，或者您自己舍得买，啊，那就行。 主要是有人给他买， 哎，是啊，那就买的越贵越好，越高兴呗，是那意思。 那肯定啊， 哎，是。啊，大家这边也都在聊到今天的话题，当你孤单寂寞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啊？夏萌和康乐晚高峰两个小时时间陪着各位，我觉得啊，空虚寂寞冷的时候，很多朋友就会想起从前啊，温暖的时刻。确实回忆起从前的时候，往往有各种各样的感慨。今天为您带来这首歌曲《从前慢》，送给各位。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错也好看，要是竟没有样子，你说了人家就懂了。哎呀，确实空虚寂寞冷时真容易想起从前，温暖的感觉。 是的，想起和家人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和恋人在一起的浪漫时刻，和朋友在一起的那种温馨的场面， 亦或是跟自己以前独处的时候，还是青葱少年那一会儿，充满着梦想，充满着对未来的各种美好的期待。哎呀，想起十年前的我是那么的纯，那么的真。现在呢，还是要不忘初心的。 是的。孙东林说，家里人要放平心态呀，对今天晚上首钢也要有信心， 是 吃好饭看首钢的比赛。 哎呀， 是 大家 说的太好了，不管是不是空虚寂寞冷，我们都活在当下，珍惜眼前人吧。 没错，大家想想从前首钢队多厉害，那会儿四年三冠。 你干嘛要在这个时候说这些事儿 啊？也想一想是吧，给自己更多的这个激励 啊。对， 是曾经都有辉煌的时刻。 我们也都是曾经吃过见过的。说今天有几位不能上了，方硕小雨不能上了，也没事儿嘛，大场面我们都见过的。 哎，没错，而且不止吃过见过，而且还吃过超级大餐呢。 是的是的， 四年三冠这大餐也不是什么球队都吃过的。 深秋说，我现在手指头有点酸爽的感觉啊，我也准备吃饭啦。 哎呦，我以为您是要咬一咬手指头呢是吧。您要是吃这个炸鸡腿儿，一般我就喜欢啊，这上面有酱汁儿，哎，不舍得，好像把它洗掉啊，拿这个嘴得抿一抿，损一损的感觉，是吧？酸爽的感觉。 对， 哎，您要吃什么老坛酸菜嘛，是吧？那个酸爽， 哎，那个好。 哎，这边大家都在聊相关的事儿啊，看到各位都说起了在孤单寂寞的时候会想起谁呀？还有一个事儿咱们别忘了。 什么事儿？ 要想起钱的事儿。 哎呦， 孤单寂寞的时候 突然说起钱了。 孤单寂寞的时候就想起自己，比如说我这银行卡里还有挺多钱呢。对自己是一个最大的支持啊。 我得好好生活 啊。是我至少我还有这个生活的能力。 我得好好对自己，对身边的人 啊。对呀，我还有这些钱支撑着我这生活，不至于说谁谁谁不理我了，我这怎么过不下去了，对吧？ 哎呦呦呦，这是说的是谁呀？含沙射影的。 说的就是，可能每一位都会遇到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心情不好是咋办啊？我一般我心情最不好时，我就是刷刷我的银行卡，还有点数字，感觉还可以。 什么叫刷刷你的银行卡？是刷消费的那个刷，还是说查一查的意思？ 就是我的意思，在手机上查查这余额，说哎还有点钱。 嗨。 康乐还能比如吃一个月的这个天天吃大餐，我也能吃得起。 我以为你是带着这个谁出去刷卡消费。 哎，是未来可以 有位朋友陈宝贝不怎么来我们这儿，但是也非常欢迎您的到来，常来呀，大家好。他说 哎，是 空虚寂寞冷的时候啊，最适合大家心里的这个安慰。 嗯， 所以这个聊天室里啊，再次提醒各位，咱们聊啊，别戳对方的肺管子那么聊。比如说，人家就喜欢这个某个队，大家别过于刺激对方。 嗯嗯， 聊自己给谁加油这都没问题。啊，千万别说人家喜欢的不好的，那个就是相互之间，咱们在这屋有缘才能够相聚呀，是吧？前生八百次的回眸，换来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那您想想，您这是来这聊天室天天聊，得多大的缘分，是吧？ 嗯，就是。而且呢，咱们还是多多关注今天晚上在激情赛场当中由康乐为大家带来的首钢和吉林的这场比赛吧。 哎， 为首钢加油！ 是。啊，这边Escape说康乐先把这节目买道具钱给报了吧，争取是不是财务正催着呢？ 哎， 这个 是 啊，我觉得不用报了，这是我都自己相当于以后，万一康乐以后开发其他的业务呢，我要演点话剧、舞台剧什么直播啥的，我这就自己报了就行了。各位，谢谢您了。 哎，不用替他担心，他是有钱，卡里就净是钱。 哎，是 没事拿出来看一看的、啊。 反正这不至于多有钱，但是饿不着自己。现在哎，大家就处于这个状态最好。 嗯。永远的儿媳妇说大家别动气啊，这个 peace 平和一些最好。 对，尤其看今天的这个比赛啊， 哎， 保持平和状态。刚才宋翔老师都给我们打好了，这个提前亮了是吧，俩重要后卫上不了，啥意思啊？大家这场比赛调整好心态，先别说首钢队比吉林队强多少啊，这个实力现在不比人强多少了，按照这种心态来看今天比赛，晚间的7:35康乐将会准时的在激情赛场当中守候着各位，希望首钢队能够赢球、啊、 是的，没准轮换轮出了奇效呢，首钢加油啊。 我们今天节目就给您进行到这了，是由厦门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聊了当你孤单寂寞冷的时候会想起谁，一定要想起我们的晚高峰节目啊， 我们陪着你们。 好，咱们7:35转播再见。 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 剧场里的春晚来喽！13年经典品牌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动画春晚首次进剧场，卡酷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1月22日、23日就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公开首演，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快去抢票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调频102.5兆赫 Smart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mart Radio。 中国移动摩百合上线 5G 放映厅，全新观影模式，开启居家观影新世界。9月30日起，玩命3日龙门下全网首发上映，来移动摩百合等你一起解锁。北京移动手机 APP 首页下滑至 5G 放映厅。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23天。